有幾多出聲啊？我哋俾多啲掌聲俾阿 Cathy。係係。哇！哇！好好浪漫喎、啊，喺呢度。咁我又好開心今日過嚟呢度講講座啦。咁依家我其實咧有陣時候，因為喺度講講座，聽講座聽咗好多次，跟住有陣時喺呢個位置影下相，有陣時喺後面下面都影過。咁咧我就其實都從來未，我有陣時諗啊，其實喺呢度咁樣企喺呢度高位影相點樣咧？咁頭先我所以都趁阿周教授喺度講緊嘢嘅時候，我都專登影咗幾張。咁但係後屘我諗諗下，係咯，阿 Vincent 講得啱，即係有啲人唔想出鏡噶嘛。咁不如我而家影多一張，如果唔想出鏡嘅自己遮遮好嘛。咁我呢張相好難得，好下即係下次好難有機會再影嘅係。咁我而家就放上去啦。嗱，大家唔想出鏡就自己揾啲頭髮遮住自己啦嚇。嗱，準備嘞噃，一。二三 ，OK， 嗱，咁呢张可能会放上网噶啦，咁呢边影唔到，好影多一次，影多一次，好，嗱，准备啦噃，嗱，遮面啊自己吓，一二三，好，呢边都要，一二三 ，OK， 好，咁迟啲睇下出嚟个效果会点。咁今次過嚟呢度講講座好開心啦，就係因為其實我哋今次去到講呢個講座呢，約呢個時間已經約咗好多個月落去，即係其實最初諗住四月份嘅，咁嗰陣時啱啱返嚟香港冇幾耐，就諗住不如四月去講個講座啦，但係嗰陣時因為個時間真係太短啦，咁我又驚冇時間準備喎，咁又後屘要返咗去西藏啊咁樣，跟住中間開始有啲時間嘅時候就差唔多到六月份，咁但係六月份就嗰一次應該係阿李柱明過嚟講係嘛，跟住又係啦，咁嗰陣時講六四啦，咁同埋因為即係中間好多事情發生，跟住六月之後成個香港就唔同曬啦，係咪？六月九號之後咁又唔知係朝向一個好嘅方向定唔好嘅方向啦，咁但係又即係有希望㗎嚇。咁今次咧，我覺得又好開心嚟到北角 Blue Note 呢度講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呢間咖啡館俾我個感覺好特別，就係我幾年之前搬到嚟北角呢度啦，咁其實嚟過呢度好多次噶啦，係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即係從來冇試過入嚟同任何人打招呼啦，淨係喺度嗌咖啡，因為有個朋友就同我講話呢度啲咖啡幾好飲啊，係呢啲係咪一四年開定係幾時開？一四年。七月 OK 係咯，即係嗰陣時都係啲總係大事之前開鋪頭係嘛？咁跟住嗰陣時，我記得係嚟到飲嗰陣時，咁我又雖然冇同人傾偈啦，咁但係覺得啲咖啡啊好好飲啊咁樣，環境又舒服咁樣，咁老闆個樣有啲酷啲啦，所以冇同佢傾偈咁樣。咁但係咧後來就過咗，即係開始慢慢因為中間另外一啲原因，咁就越嚟越即係認識多啲啊。咁喺網上面又再。有機會交流一下嗰陣時候，我就聽到佢講一個故事喎。咁係上次同我講話，其實咧佢好多年前開呢間咖啡館之前咧，其實就係睇咗一本書。咁嗰本書我都有帶過嚟，因為呢本書冇得買嘅啦。咁就係呢一本書叫《風轉西藏》。咁就係咁，佢就話睇咗呢本書。咁咧就可能覺得啲人好騎呢啦，裏面嗰啲故事咁樣。咁咧佢就當時候就諗咗有兩個計劃，一個咧就係可能去西藏，咁一個就係報一啲咖啡嘅課程啦，咁樣。總之有一筆錢咁樣。後屘，跟住後屘咧，佢就最後就話諗住同個老師一齊去西藏嗰邊，但係後屘呢個計劃唔成啦。咁最後就開咗走去用嗰筆錢嚟到學取啲咖啡嘅課程，跟住就去咗大澳喎，應該係嗰邊就去到開咗一間咖啡應該係。喺嗰邊喺間係啦學師喺間咖啡館裏面做嘢，然之後過咗幾年之後就過咗嚟呢度開間咖啡館咁樣咯。咁我聽到呢個故事都幾開心啊！喺度覺得哇，如果係真係呢本書寫咗出嚟，真係又inspire 咗呢個人去到小雲你好，咁即係又去到開間咖啡館，咁我覺得都真係好開心係。咁呢本書我剛才話冇得買嘅原因呢，係因為出咗都十年咯，我唔知而家係咪啲版權係十年之後我係可以係咪可以就咁放上網啊？呢本書係咪？唔係㗎，係，但係嗰個版權係我已經係即係我嗰陣時簽約就話係十年嘅啫喎，係係咩？咁啊？哦、oh, ，OK， 我其實都唔係好清楚佢會點樣處理啦。總之我當時候有諗過咧，好多年前已經喺度諗過啊。如果我真係本書咧，到時嗰、那個版權 expire 咗之後，我就放上網啦喺度。咁但係中間咧，其實我就話後屘呢本書出咗個簡體中文版嘅。咁因為係喺北京嗰邊出啦，咁啊，咁我通常出完書之後咧，就會同出版社講翻，不如你俾翻個 PDF 我咁樣做個 記錄咁方便少少嘛。咁但係咧呢、這個香港就好容易，香港覺得呢個係理所當然嘅做法，一問就得㗎啦喺度。咁甚至乎攞埋隔離嗰啲出版社嗰啲書都有陣時佢都會照俾，但係唔知點解大陸嗰度就好唔同啦。喺北京嗰邊，我出咗本呢本書。跟住咧，嗰陣時佢就有好多刪減，又要我重新寫過一啲故事，因為有啲嘢佢覺得敏感喎。其實我覺得冇敏感，但係佢哋就話好敏感咁樣。咁當時我就想問佢攞翻個 PDF， 咁佢哋話唔俾啦，咁我都算啦喺度。咁後屘咧，過咗一兩年之後，我就有一次想去淘寶嗰度，咁就睇下，即係作者通常自己會 search 下自己本書嗰啲評語啊，或者睇下有冇人買噶嘛。咁我當時候咧就上到去淘寶咧，就見到有人賣我嗰本簡體版嘅《風轉西藏》嗰本書。咁嗰本書咧就話如果作者攞價錢，好有個折頭喺度啦。咁但係咧，佢嗰邊賣咧就居然係賣$2喎喺度。咁我當時候見到啲$2咁平，作者攞書價都唔止$2啦，係咪？咁我就當時候就話即刻買咗嚟啦，係咪？咁睇下佢發啲咩俾我啊嘛。後屘然之後佢發咗一個連結俾我，原來嗰個連結咧就係一個 PDF 檔案嚟嘅，即係我之前問出版社攞個 PDF 佢就唔俾我，咁後屘喺淘寶嗰度佢就發個 PDF 俾我。咁原來佢當時候點解會有呢個 PDF 咧？佢哋好似喺北京一間圖書館嗰度係借咗一批書，唔單止係我嗰本嘅，仲有一批書。咁咧就上面連圖書館嗰個印都仲有嘅喎喺度。咁佢就然之後話逐個逐個去到 scan 曬佢 ，scan 完之後咧就攞上網俾人喺度買啦咁樣。咁我當時候梗係又即刻買咗佢，我好開心啦，可以 keep 到個 PDF 咁樣。咁跟住咧後屘我就當時候話就要俾買完又要俾評語噶嘛，係咪？咁我就諗嚟諗去嗱，好評、中評、差評咁樣俾咩評號咧？咁我就因為佢俾咗個 PDF， 我就俾個好評佢。咁我就同佢講話嗱，我俾個好評你，雖然都唔知點樣，即係下面寫評語點樣寫咧。我當時候就話咁，其實真係有啲難講啦。喺度話始終其實我就係呢本書嗰個作者嚟嘅咁樣講。跟住後屘嗰個淘寶嗰個買家咧，佢一睇到嘅時候，佢就好緊張啦喺度。咁佢就同我講咗一句，佢話：千。你会不会告我的咁样讲，问我会唔会告佢咁样。最后总之我唔好记得点样处理啦，我就淨係同出版社讲咗一下有呢个情况发生。但因为基本上卖书通常开头嗰阵时卖完之后都冇乜点理，咁最后件事就不了了之咁样啦。咁后咩我就再去 search 嗰阵时发觉嗰个人将我嗰本书就下咗架。咁我都有问佢你做乜下架啊咁样讲。跟住后咩佢就话千，我因为我真係驚你告我啊咁样。咁但係後來呢我就再而家就已經冇噶啦喺度，因為可能係咪馬雲話淘寶唔買假貨嘛，係咪？咁所以而家冇曬呢啲嘢咯。但係嗰陣時候後屘我就上網去到再 check 嗰陣時咧，我最後一次 check 係見到有人將嗰本書就變咗做$1咁樣減價去到賣添，去即係唔使咩雙十一光棍節嗰陣時候都搞掂啦喺度。咁我嗰間咖啡館呢，我其實今日我諗係雖然叫做雙城記囉，但係可能因為有啲人從來未聽過我個故事啦，咁我都簡單講下我點解會去咗西藏嗰邊咁樣。咁我喺西藏開咖啡館呢，就其實係2006年嘅事情啦，係。咁我06年嗰陣時仲未開咖啡館嘅，我就係又踩單車去咗拉薩嗰邊，咁就踩咗，其實踩單車嘅日子就差唔多90日啦，係。咁又但成個行程半年左右。咁點解啱啱去係90日，唔係91，唔係89咧？就係因為我啱啱踩到第89日嗰陣時候，我突然之間發覺，咦，今日係第89日喎，不如90日踩勻佢啦。跟住第二日就哇，係咁踩下踩下，咁就到咗拉薩啦，係咁樣。咁當時候咧係喺嗰邊留咗一段時間。由泰國曼谷，係、okay. 咁就話泰國曼谷點解中間可以踩曬咁樣咧？其實我哋坐咗一程船嘅，咁嗰一程船就係去到泰北嗰陣時咧，就去到話有一個叫青萊嘅地方，即係喺青城嘅地方，喺青萊府嗰邊嘅。咁我就一路踩坐咗一程船去到嗰個叫做關雷啊，關雷即係喺西雙版納隔離嘅雲南嗰邊嘅咁樣。咁就話呢啲地方好似好少人會特別去啊，係後屘呢程船都冇咗啦，因為有一個湄公河嘅謀殺案嘛，係咁跟住所以呢程船都冇咗。我哋嗰次又冇俾人謀殺，如果唔係嘅話就呢一個講座都開唔到，係咪？咁當時喺嗰邊留咗幾個月啦，就諗住啊，其實都諗即係去之前已經有諗過要喺嗰邊做少少嘢噶啦。咁因為我好多年前第一次去嗰陣時係2001年。咁我去到嗰陣時咧，就諗住又喺又好，總之個感覺好奇怪咯。係其他地方咧，我去完之後通常都會就離開咗咁樣。譬如好似阿富汗咁，我去完好中意咁，但係我唔會諗住去阿富汗開間咖啡館噶嘛喺度。咁但係去到嗰陣時就其實離開咗阿富汗之後，都唔會話諗住好想一日喺度睇住嗰啲資料。但係唔知點解去咗咁多個地方咧，係西藏俾我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就係好入到心嘅。總之係每一次離開嗰陣時，就不停喺度揾啲 关于西藏嗰啲嘢咁样，所以嗰阵时零一年去完之后，咁跟住隔咗好多年之后，真系翻翻去西藏就谂住，不如喺嗰度真系揾啲原因留喺嗰边咯。咁当时候谂嘅原因好多嘅，即系可能就系一系读书，一系就做下嘢，揾啲工作嚟到打下工咁样。咁但系后屘最后就决定，不如喺嗰度自己开间咖啡馆啦，喺度咁样，即系自己打自己工好啲嘛，系咪？咁跟住最后就开咗间咖啡馆。咁开嗰阵时系2007年嘅四月份嚟嘅。咁啲人成日都会问我话，究竟喺嗰边开咖啡馆困唔困难？一个香港人喺嗰边开，咁呢个问题其实好难答嘅，因为你开嗰阵时其实唔知原来咁麻烦嘅系。咁开咗之后，咁已经后哇，好似点讲，即系真系洗湿咗个头咯。咁咪继续喺度开落去咯喺度。咁通常有一啲事情，如果佢一开始话俾你知，原来有好多唔同嘅手续要办，好多嘢要搞嘅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又不如唔好开啦，或者揾个容易啲嘅地方啊咁样。但系后屘既然都开咗咯，咁佢每一次过嚟有个文件叫我去办嗰阵时，咁我咪好咯，咪办一个咯。跟住下一次又一个文件，我又再办多一个咯。咁跟住后屘。我記得咧，不過嗰邊啲文件咧，佢哋同香港有樣唔同，就係咧，佢哋好多時係睇下你有冇誠意啊去辦啊，係。譬如有一次我哋要辦一個證件叫做特種行業許可證，係公安局公安廳嗰邊要求嘅喺度。咁其實個特種行業許可證究竟點解要有，我都唔係好肯定點解。咁但係咧，我哋總之辦呢個證件，由佢話需要辦，至到辦完之後用咗半年時間。咁半年時間裏面咧，我發覺其實唔需要好趕急去辦嘅喎。咁咧，只要嗰個公安首先就問我哋啲證件嗰啲，就問你有冇啲乜乜乜證件咁樣。咁我話原來爭咗一個，咁好啦，要去辦啦咁樣。咁第二日咧，我就即刻去嗰個辦證嗰個地方攞份表格，即係淨係攞份表格嘅啫。咁我同埋問埋嗰個攞表格嗰個人個名，咁樣佢叫做蛋珍啦，我記得。咁跟住問咗之後咧，咁呢個過咗幾日之後咯，我就乜都冇去做啦。點知過咗幾日之後，之前查嘢嗰個公安又走過嚟，就問你哋有冇辦嗰個證件啊？咁樣其實幾日之間，你係好清楚知道喺大陸嗰個運作係完全辦唔到任何嘢嘅。咁但係因為嗰個人過嚟問啊嘛喺度，咁我就即刻攞份表格俾佢睇。我咪攞咗份表格咯。阿蛋珍咯，佢叫我喺度等多一陣咯喺度，即係好似真係做咗啲手續咁。咁嗰個公安可能見到我好尊重佢，咁佢覺得受到尊重啦，咁就由得我咯喺度。咁跟住一路如此，如是者咁，我間唔中又過去問下有啲咩文件要提交咁樣，喺度整下整下咁就搞咗成半年，咁最後攞咗個文件咁樣。但係類似啲咁嘅手續咧，即係好多好繁複嘅。有陣時譬如淨係整暫住證又係好麻煩，即係暫住證，香港人究竟要唔要暫住證？這個永遠都冇人答得到嘅。有啲人就話，我當時候其實應該要去做一個文件，去一個做個登記，即係外事辦有個，因為香港人屬於有境外人士啊嘛。咁就雖然又唔係外國人啦，咁但係係境外人士有另外一個部門處理。但係嗰陣時候我去到居委會咧，佢就無端叫我攞個暫住證咁樣。咁佢又真係寫咗俾我咯，咁我當時候就好啦，咁既然有個暫住證咪搞掂啦喺度。後屘過咗幾年之後咧，佢哋就換咗一個由手寫系統換咗做一個電腦嘅系統咯。咁換咗個電腦系統之後咧，咁又照樣去到輸入我啲資料啦。好神奇咧，就係佢揾到我舊嗰啲資料嘅，但係佢就想 renew 嗰陣時咧就唔得，可能佢個系統咧佢做嗰陣時唔知係有呢個規定，定係因為佢真係。又純粹係電腦嗰個設計問題啦，佢好似係咪大陸嘅身份證有十一個位啊？係，總之佢一定要你輸齊咁多個位，同埋唔可以有英文字母，佢先可以俾你過嘅。但我嗰陣時因為嗰個入回鄉卡已經即係嗰個位置唔夠啊，係，咁啊入嚟入去都入唔到咯。後屘嗰陣咧就搞咗好耐喺度，連續幾日都唔得。咁我又冇辦法 renew 我嗰、那個暫住證啦喺度。咁我當時候就諗，點算呢咁樣，咁嗰人就同我講話，唔緊要啦，反正你都嚟咗啦，係咪？咁又我知道就得㗎啦，咁樣講。咁跟住我就問佢話，咁你如果萬一有人過嚟檢查，咁點算？我冇個暫住證，咁到時你又你哋公安或者咩過嚟檢查，咁點算呢？跟住佢就話，過嚟檢查嗰個人咪係我囉。咁佢話咪我，咁我到時知道咪得囉。咁樣咁後咩就如是者又再搞，咁已經留，因為留咗12年嘛，係咁跟住呢一路之後呢個政策又無端變咗囉。後咩就講清楚話，原來香港人係唔需要辦入暫住證嘅。咁其實冇暫住證唔方便嘅，但係呢就話唔需要辦暫住證，然之後就原來要去嗰個外事辦做一個登記，即係口頭又係講一聲咁樣。總之好多嗰啲好奇怪嗰啲手續啦。咁跟住呢後咩我再同埋暫住證咧，點解冇暫住證唔方便呢？就是、其實你辦好多事情咧，都一定要有個暫住證嘅。但如果你冇個暫住證嘅時候，咁你同佢講話你係香港人，所以去外事辦嗰度登記咗啦，咁佢又完全唔知道你做咩嘅喎喺度。咁最後譬如好似 有之前佢整咗一个公用租单车嘅系统。咁我嗰阵时就諗住又系去借嗰个单车啦。咁佢又话要我俾个暂住证，佢唔得，跟住最后就都系攞个回乡卡搞掂啦。但系搞到好好麻烦啦。后屘而家最后退钱嗰阵时候，到而家仲有啲钱仲未退喺度。咁就不过呢啲小事啊。咁跟住咧后屘。咁我而家喺度开间咖啡馆，喺嗰边留咗12年咯。咁成日都有啲人问我咧，话究竟即系又点样形容自己呢个身份咯喺度？咁我到而家今次喺呢一个讲座嗰个题目嗰度，我都系话呢个系一个香港人喺西藏嘅12年嘛，系咁又啲人就成日问我，其实去到西藏嗰边系咪即系属于移民过去啊？定系觉得系？又自己入咗籍啊，定系点样咁？嗱，一来其实呢一个问题咧，就似乎系好典型香港人会问嘅问题。即系如果譬如内地嘅朋友就好少会问，即系会咁样谂嘅喺度。咁但系咧，香港嘅朋友就成日觉得你移居咗另外一个地方，就好似移民咗过去啦。咁但系西藏嗰度其实唔系攞呢一个西藏护照噶嘛，系咪？咁讲好敏感噶嘛，系咪？咁呢个又即系完全系搞藏独，系咪咁样？咁又但系喺西藏嘅话，其实系攞紧呢个中国身份证，攞紧中国护照咁样。咁我成日都喺度谂，嗰个人如果佢问我，佢话你系咪要落入移民去西藏？即系咪入咗籍咁样？咁我心谂唔通要我放弃我个特区护照，攞个大陆嘅护照咁样，即系去日本都要签证咁样，咁系冇乜可能嘅喺度。咁同埋咧，我觉得有时系一牵涉到嗰个身份嘅事情嘅时候咧，有啲国籍咧，譬如你讲到美国人呢个国籍，或者加拿大人呢个国籍咧，譬如一个香港人移民咗去加拿大，跟住佢唔系白种人嚟嘅，即系亚洲人咁样。咁佢如果系去到加拿大，跟住佢同我讲，佢话系加拿大人，我觉得好理所当然嘅。我觉得 O K 啊，你移民咗过去，你咪话自己系加拿大人。某啲国籍上面咧，系跟翻嗰个国籍，你攞咩文件，你就话自己系咩人，好正常。但系咧，我觉得西藏人呢个身份咧，我到而家我都从来唔会同人讲话我系一个西藏人。即系就算喺嗰度咁多年，亦都身边好多好多嘅西藏朋友，亦都识讲少少藏文咯，喺度日常交流嗰啲咁样。咁但系我系觉得。西藏人呢个身份系好特殊，即系佢唔系一个纯粹好似攞一个文件上面，唔系话你攞住一个西藏嘅户口就即内地嗰个户口簿嗰啲，唔系话你个户口喺拉萨你就可以叫自己做西藏人。我觉得西藏人呢个系更加系一种血裔上面嘅一个西藏人咯。咁譬如当然有啲好敏感嘅一个情况就系，譬如有一个藏族人，佢身体里面流嘅血大部分都系藏人嘅血嘅 DNA 咁样。咁如果佢识讲藏文，咁你就好理所当然觉得佢系呢一个西藏人咯。但如果佢唔识讲藏文，咁佢系咪一个西藏人咧？呢啲就一啲好即系中间好灰色嘅一个地带咯。但我有阵时咧会听到有一啲系喺嗰边生活嘅一啲人，咁佢本身系汉人嚟嘅，咁佢哋去到嗰边嘅原因就其实就未必系真系好中意嗰个地方，可能系纯粹系做嘢啊咁样，或者系攞一啲好特殊嘅一啲福利咯喺度。咁跟住之后佢哋就。同人讲声称自己就是这个西藏人咁样，咁我有阵时我听到嘅时候，每次都觉得你又唔系藏族嘅血裔，又唔系藏族嘅，又唔识讲藏族嘅语言，又唔熟悉佢嘅文化，跟住话自己系西藏人，咁究竟系代表咩咧？我甚至乎觉得呢一种系一种僭越添啊喺度。咁头先阿周教授我哋食饭嗰阵时咧，佢就问我话究竟。西藏有多少人口嘛？這個數字其實我到而家都唔係好肯定嘅，即係淨係講拉薩嘅話咯。咁我頭先睇翻維基嗰陣時候，見到話2010年有個數據就話係有500,000人，咗而家又話唔知90幾萬咁樣，即係究竟邊個數字啱都唔係好肯定。咁中間有多少漢人呢？譬如有大概1/5左右咯。但係呢個數據又永遠都唔係好清楚。總之你行上街嗰陣時候，你見到周圍都好多漢人咁樣。咁但係佢又話1/5，咁究竟佢包咗啲咩人呢？咁有啲人就話其實一啲可能佢冇包到一啲户口所在地唔喺嗰邊。但是就长期在西藏那边居留的人，咁亦都可能冇包一啲军人啊或者军警嗰啲人员啦喺度。咁又点解有啲人会搬咗过去西藏那边呢？通常呢可能是纯粹系搵钱嘅啫，可能开铺头啊咁样咯喺度。但系有一种好特别嘅情况咧，就系、是、西藏人，因为如果系西藏户口嘅人咧。佢哋其實有一個好特別嘅優惠政策，就係如果譬如佢哋又報內地嗰啲大學啊嗰啲咧，其實嗰個分數線係低少少嘅，低過其他人嘅喺度。咁但係呢一個咧，佢哋就唔係用民族嚟到定義西藏嘅，佢哋用呢一個户口簿嗰個咁嘅政策嚟到定義嘅。咁萬一譬如有一個嗱，佢嗰個定義嗰個政策嘅原因就係話理論上啦，就係西藏人西藏呢個環境比較偏遠嘛，係咪？如果你有去過淘寶，你都知噶啦，係咪？西藏同埋新疆永遠冇得包郵嘅，係咪？永遠都叫偏遠地區咁樣。咁咧。 你嗰、那個偏遠地區咧，就話因為資源話差少少，咁所以咧嗰邊啲人讀書就冇咁好。然之後咧就話要佢哋可以去到話考內地嗰啲大學嘅時候，那個分數線可以低翻少少咁樣。咁又確實係有呢個政策咯。咁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咯，就係、是、其實因為佢唔係用民族去到定義呢一個咁嘅政策嘛。咁當然佢唔用民族定義，又可能有一大堆好政治正確嘅原因啦喺度。但係實質出嚟嘅效果係咩咧？就有啲內地人，佢係一路喺內地嗰度讀書，漢人嚟嘅，一路喺度讀書。读到咁上下，差唔多要考试嗰阵时，突然之间将个户口迁咗入嚟，拉晒呢边。咁迁入嚟嘅方法就都几容易啊，买层楼啊，咁样都可以。咁迁咗入嚟之后，跟住就用呢一个西藏呢个身份去到考试，咁就去咗内地嗰啲大学咁样。咁佢哋通常呢啲人咧，如果你有阵时喺，总之喺内地啦，见到有一啲人话自己声称自己喺西藏嗰度。點講啊？即係喺嗰邊考過嚟啊，咩嗰啲又係漢人嚟嘅，咁其實通常都係呢一類人咯喺度。咁你每次一問親啲人，究竟你點解要去西藏嗰陣時咧？好神奇嘅，即係其實好多人都係為咗一種好處咯，係即係無論係政策上面又好，又金錢又好咁樣。但唔知點解咧，一講到西藏嗰陣時咧，啲人就會有一種好奇怪嘅一個因主心態，就會覺得佢係。俾緊啲著數呢一個西藏，佢即係佢過嚟喺度俾緊啲著數佢嘅喎喺度。其中一個最多人講嘅就係援藏咯，係即係一差唔多係文革前後有一啲人有啲所謂叫做援藏幹部啊咁樣上幾代嗰啲人，咁就嗰陣時啲人據稱係有啲部分都幾真心嘅，即係嚟到嗰陣時好融入當地嗰個語言環境啊、文化環境啊咁樣，係一啲藏學家都係嗰個時候入嚟嘅，咁。但系到到而家咧，我記得咯，以前我認識得有一個相識啦，係即系我都唔敢話係朋友添啦，喺度咁就相識。咁佢係一個滿族人嚟嘅。我好記得我當時候問佢點解嚟西藏呢度開間酒吧咁樣咯喺度，跟住佢就同我講，佢話佢過嚟援藏喎喺度。咁我心諗，哇！你開間酒吧，淨係請咗一個員工，咁跟住又啲嘢又賣到咁貴，買只翻版碟去尼泊爾。download 咗啲 MP3 過嚟，跟住就喺呢度燒成 CD 咁樣俾人買$17隻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呢啲唔似係真係援助喎，但係佢哋唔肯承認呢一點，佢哋一定要將自己成件事包裝到好靚，好似一個幫緊人，好似一個恩主嘅心態咁樣。而呢種情況，我諗其實都唔單止係喺西藏嗰度見到啦，係咪？其實喺香港度成日都會。即係會感覺得到啦，係咪？啲人有過嚟生小朋友，因為香港唔夠人嘛，係咪？要佢哋有個大肚嚟到支援咁樣。即係呢一種情況，其實成日都會喺嗰邊度會聽得到咁樣。咁就話喺西藏咁多年咧，成日都有啲人會問我，其實究竟即係有啲人好多時都會。有香港人就會問我一個問題，跟住西藏人又會問我一個問題咁樣。西藏人問得我好多嘅就係話，究竟香港人對西藏有啲咩印象嘛？咁香港人就會問翻我，其實香港人對唔係應該係香港人問翻我西藏對香港人有咩印象？係啦，西藏人就問我係香港人對西藏有咩印象？係啦，即係互相問一下咁樣啦喺度。咁我想問，其實有冇人去過西藏？我知道前面呢度有幾個去過西藏，咦都好多喎，係。系，我都好多喎，系。咁有冇再問多個問題就會少啲啊？有冇人去過我咖啡館噶？係喎，又都有啲喎，係咯，係咯。咁喺西藏嗰度咧，去過西藏嘅人可能就會對西藏嗰個印象比較清晰少少啦，係咪？咁但係未去過西藏嗰啲人，其實對西藏有啲咩印象啊？係有冇人可以講一講？冇啊。嗱，我講我自己。認為西藏人唔係認為香港人對西藏有啲咩印象咁樣？呢個係我咁多年以嚟覺得最能夠反映大部分香港人對西藏嘅印象嘅。咁咧，香港人對西藏嘅印象咧就係冇印象，係啊，就好似頭先咁樣，完全係冇乜嘢講。咁點解我會有呢個印象咧？就係因為我係咁多年以嚟咯，到而家都好咯。今年就冇發生到啊嘛。咁但係好多年前，我記得有陣時候我去買嘢啦，咁識咗一啲店鋪嘅老闆咁樣，咁佢一聽到我，即係佢問我係邊度做嘢啊，咁樣講兩句嗰陣時咧，咁我覺得好難去到解釋到自己嗰個工作身份啊，或者自己個身份，咁我好多時就會好簡單咁樣講一句，這個好似成為我個身份標籤咁樣，就話我喺西藏嗰邊開咖啡館啊咁樣，跟住有啲人就會一聽到西藏就話哇嗰邊又係邊度嚟㗎，係好遠喎，係咪又係喜馬拉雅咁樣定係點樣？咁講少少啦，都算講得啱啦。但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咯，我又見到嗰個老闆啦，跟住佢就會同我講，佢話：，你去新疆翻嚟啦咁樣。咁 咁我就话啊，都因为我遇到呢啲情况，我最初会纠正佢哋嘅，即系会真系会同佢讲，唔系新疆，系呢个西藏咁样讲。跟住咧，我就而家咧，我就发觉唔好成日纠正人哋，系咪？即系又纠正得多，人哋俾人话噶嘛喺度。咁我就通常就会扎扎地地，不如照样讲翻就啊，系喺西藏嗰度翻嚟啊，点样点样。咁又继续喺度讲啦。跟住后屘下一年翻到嚟，又见到嗰个老板，佢就居然问我，佢话啊，你喺蒙古翻嚟啊？咁样咁，甚至乎有一次咧，我喺做一个访问嗰阵时，咁当时候嗰个文字记者佢系知道西藏喺边度，因为佢负责呢一个故事噶啦。咁但系咧后屘佢嗰个摄影师过嚟去到影相嗰阵时咧，佢都听到佢先至知道原来嗰一日个访问内容噶嘛，好正常啦，通常都系咁。咁后屘嗰个摄影师咧，佢就话知道我喺西藏嗰边翻嚟之后，佢就话：哎呀，我下个礼拜就要去西藏喎，喺度会唔会见到你啊？可以即系问啲资料咁啊？话哦好啊，咁我话我未必翻到去，但系就话到时同你有咩资料可以再讲下啦。咁我就问佢话你第一个会去嘅城市喺边度啊？咁样讲，跟住佢就同我讲话：啲名好难记啊，西藏嗰啲名我都唔知喺边度啊。即系咁我话你咁你飞咧飞入去边度啊？咁样讲，佢同我讲话系飞入去呼和浩特喎。咁蒙古嗰边，咁我就当时候都呆一呆咁啊！我当时候已经喺度谂住，千祈唔好纠正人哋，系咪？即系好似头先所讲，纠正得人哋多，俾人哋闹噶嘛喺度。咁我就通常，我就当时候就好婉转咁同佢讲话，哦，嗰边都离拉萨好远嘅，咁就哇，其实如果有机会你嚟西藏嗰阵时候，我再又话啲资料俾你知啦，再请你饮杯咖啡啦，咁喺度讲，咁就好客气咁讲啦。点知嗰个摄影师佢好认真咁同我讲，佢话吓。乜呼和浩特唔系喺西藏咩？咁喺度讲，咁似乎呢个就系大部分人对西藏嗰啲印象。不过咧，我觉得其实咧，某程度点解好多时西藏人会觉得同香港人好似有啲，即系起码我身边识嗰啲朋友好似系对香港人嗰个有一个相对接近嘅一个距离嘅心理距离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可能正正就系因为香港人对呢个西藏其实系几无知嘅，系即系呢个其实唔系一个坏处添啊，即系有啲似啊。有啲似阿乔布斯嗰阵时，佢咪话即系佢抄嗰本又 Whole World Catalog 嗰本，Whole Earth Catalog 嗰本书，咪话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咁样嘅。我觉得有阵时咧 ，Stay Ignorant 其实都可能系一件好事，可能会更加帮助你去到了解一个地方啊。因为咧好多时，譬如我见过好多游客啦，咁譬如有啲内地嘅游客，咁一讲到西藏嗰阵时，因为内地有一个宣传嘅文宣嗰个工作，系令到所有嘅汉人。所有嘅內地人其實都有一種係某程度，佢未必係用一個恩主嘅心態，佢未必用一個高高在上嘅方法嚟到壓低人哋，但係佢係真係覺得自己喺度話幫助緊呢個西藏，佢係覺得自己喺度幫助緊西藏嘅，無論係資源上面、學歷又好、醫療啊、教育啊，全部都喺度不停喺度幫助佢。咁佢唔覺得自己其實喺度話喺西藏本身都攞咗好多嘅資源走啊咁樣。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我係去到有一個景點啦，咁我嗰次去嗰個位置咧，就有一個安徽，有一對安徽過嚟嘅嗰啲所謂援藏醫生啦。咁而家援藏咧，我哋已經聽到係會即係喺西藏，如果譬如有啲內地朋友喺度講援藏呢個字嘅，好平淡咁喺度講啦。但係西藏人一講援藏嗰陣時咧，都會咁樣援藏咁喺度，即係好似係大家有個都覺得有少少援藏點樣援藏咧，係咪咁樣？咁但係嗰個醫生呢，其實佢哋有所謂援藏，就係佢哋嚟西藏呢度可能留幾年啦，通常係一年或者三年，跟住呢就之後就會又返到去繼續做返自己嘅工作啊。咁但係嗰段時間其實好多時係因為冇乜嘢做，佢哋又對呢個環境唔係好熟悉啦，同埋知道自己要離開，即係佢知道自己一世要留喺度係一回事喎。如果佢知道自己三年之後要離開又係另外一回事，即係其實好清楚係咪，即係你知道好似阿林鄭咁樣，佢都知道自己唔使喺香港度留嘅係咪，咁佢有大把居留權係咪，咁其實永遠就好相對嚟講佢做嘅政策就好唔同咁樣。咁但係喎我記得咧，去到嗰個景點嗰陣時咧，嗰、那個所謂援藏醫生啦，就攞咗一張介紹信出嚟，就係佢原來援藏嗰個單位咧，就係、是、即係嗰個醫院定診所咯，就話佢哋係援藏嘅人，咁所以咧就要求所有嘅景點就要俾佢哋免門票喎。咁但係呢件事其實係唔存在嘅，即係嗰啲全部都係好，即係我從來未聽過呢一種咁嘅情況咯。咁但係當時候咧，嗰、那個收門票嗰個人，佢一望到嗰張紙嘅時候，佢哋就即刻话唔得咯，佢话冇呢一个政策咯，我哋冇收到上头嘅任何指示话可以免呢个门票咯。咁跟住嗰阵时嗰个援藏嘅医生咧，佢当时候就好嬲啦，一下子为咗40蚊嘅门票，突然之间好嬲，佢就喺度话：，好啦好啦， 佢哋最中意就系钱啫嘛，最贪就系钱啫嘛，俾佢俾佢俾佢咁样讲。跟住我当时候就拧个身同佢讲咗一句，我话：，哇，你知唔知啲钱其实好多系上交俾财政部嘅喎，喺度咁，其实都同嗰个人佢冇乜关系噶，系咪？即系你点会过嚟换账？你换四，你咪当换多四十蚊咯喺度。咁嗰人见到我嬲嬲地，佢又冇乜点出声咯，系。但系一路旅行嗰陣時咧，譬如有陣時有啲團隊，我哋就會入去一啲即係去一啲農村嗰度一齊睇啦咁樣。嗰啲團就其實唔係我安排嘅，但係我好中意去到，我又唔係話做咩無間道咁，唔係嗰啲嘅。咁但係就純粹係睇下啲團隊點樣安排啊咁樣。有陣時想入去一齊去到用唔同嘅角度去到睇下嗰啲人會講啲咩嘢或者介紹啲咩嘢。咁我發覺咧有陣時有啲內地人如果一入到村裏面嘅時候咧，佢哋嗰種感覺就好得意咯，就會問人哋話啊，點解你哋見到佢有支國旗喺度，或者有啲嗰、那個有幾代嘅領導人嗰啲像，即係啊毛澤東啊、鄧小平啊、胡錦濤啊、江澤民啊嗰啲，仲有啊習總啊嗰啲，咁又會放曬喺度嘅時候，咁其實佢哋問人嗰陣時咧，你可以有好多個問題，好多個問嘅方法噶嘛，你問嘅方法會直接影響到你得出嗰個答案噶嘛，咁有啲人咧就會咁嗰啲人問嗰個問題嘅方法咧，佢哋就通常就話：你係咪又聽講話又西藏人好中意又嗰啲又共產黨嘅喎喺度，即係西藏人好中意嗰啲領導人啊嗰啲，甚至乎有啲講法越講越神奇嘅喎，甚至乎話西藏人咧好似當阿毛澤東係另外一個佛陀嘅又轉世咁樣喎喺度咁樣。但係呢個咧，我喺西藏嘅朋友，即係起碼對我講嘅話係從來未聽過嘅，但係咧，如果你喺度試下揾又將啲關鍵字一齊揾，譬如揾呢一個佛祖，揾呢個毛澤東，揾呢一個西藏咁樣，咁咧就會見到好大量嘅文章，就講到好似西藏人好似當咗呢一個毛澤東係神咁拜嘅，但係其實呢個係睇下你點樣問呢個問題咯，因為你如果係點解我成日會覺得無知會好過有知呢？因為無知你寧願啲人喺度話啲消息俾你聽，你慢慢再喺度自己喺當時候有一個成熟啲嘅一個思想去到。OK， 你笑咩？ 哦，冇有 ，OK， 好似係嘛？ 冇有，好啊，好啊，咁 OK， 咁再逼下啦，咁 OK， 好， 繼續講，咁又有時候我覺得譬如好似理解一個地方嗰時候，點解好似無知會比呢個有知更加好呢？就是因為嗰啲人佢可能係一路喺度收到嗰個信息，就唔知喺邊度開始傳起，就係、是、認為呢一個西藏人會當呢個毛澤東就好似呢個神咁拜咁樣，跟住咧就喺度寫咗一堆文章，而呢啲文章會繼續影響下一個人，令到嗰啲人咧佢亦都真係覺得西藏人就當呢、這個有毛澤東就係呢個神咁拜，一路喺度傳嚟傳去，咁下一次佢再過嚟問嗰陣時咧，佢就唔係問點解你要放呢個領導人嗰啲海報喺度，佢係淨係會問話，又聽講你哋西藏人係對當呢個毛澤東係神咁拜，咁係咪真㗎咁樣？咁西藏人佢當然可以喺現場嗰度去睇下究竟點樣去到回答呢個問題啦，係咪？咁如果佢譬如好似朋友之間答嘅時候，佢可以同你講好多嘅嘢，但係佢你諗下想像一下，內地嗰啲團，譬如幾廿個人，好似呢度如果咁樣，全部都係藍絲嚟嘅。咁呢個講座講嘅嘢，梗係有啲唔同啦，係咪？咁當然，咁變咗西藏人，佢有陣時喺嗰個環境嗰度，佢好難去到俾到一個答案嚟嘅喺度。咁佢就會話啊，係啦係啦，你中意點講就好啦。咁西藏人都會覺得係啦，你中意點就得咯，總之我自己心裏面清楚啦咁樣。咁所以咧，有陣時你見到一啲去到一啲西藏嘅農村裏面探訪嗰陣時咧，就會見到有一啲總之有啲海報，有啲國旗喺度掛到好似成間嘢好，即係一個簡直係有愛國典範咁樣喺度。咁但係我有曾經真係問過一啲好熟嘅西藏嘅朋友話，點解你哋會喺屋企裏面掛呢啲嘢㗎？咁但我問嗰個前設就即係冇前設咯，係淨係問佢話點解你掛喺度啊咁樣講。咁有啲朋友就同我講過話，我今年就聽過有個人佢話。佢淨係笑咗一句，佢就話：又我唔掛得咁樣，佢話可以唔掛咩咁樣係啊？佢話可以唔掛咁樣咁樣講。跟住後屘另外一個又嗰個導遊當時候仲同佢講咗一聲，笑住咁講，佢話：哎呀，你應該要話自己好愛國嘛咁樣講咁。咁又我又 另外一個朋友咧，佢又同我講話，其實佢哋掛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嗰啲農村裏面，即係除咗有居委會之外，仲有分好細嘅嗰啲叫組長咯。組長咧，我諗譬如好多人個想像未見過組長啊，所以咧就對香港人嘅想像就成日都覺得組長就係一個 spy 咁樣喺度，但其實又唔係一定咁，即係個關係未必咁僵嘅，係咁組長有陣時都會有少少保護嘅一個作用啦，或者儘量啲嘢就即係佢都好似。有攞幾百蚊咁一個月咁，跟住純粹係做一啲管理嘅工作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嗰啲組長咧，佢好多時就會負責喺將啲政府佢派咗啲嘢俾居委會，居委會就再派啲嘢落嚟俾唔同嘅細組，跟住嗰啲組長就譬如啱啱派到支國旗綠，咁佢咪派俾你咯喺度。咁你收咗之後，咁佢冇話你一定要掛出嚟嘅係咪？但係佢唔掛嘅時候，佢就會問你，你點解唔掛咁樣？咁呢個你點答咧？喺西藏呢個環境你點答咧？咁跟住當然香港就會話你我又唔係侮辱國旗，我唔掛啫嘛，係咪咁樣？咁但係喺嗰個環境，你其實唔會同佢拗呢啲數嘅，咁你咪掛上去咯。咁佢無端下一次過咗一段時間，又派咗啲海報俾你，派咗啲海報嗰啲領導人嗰啲肖像海報，咁你咪又掛上去咯。咁但係因為屋企冇乜位置可以貼呢啲海報，咁所以咧。好多時就會最容易掛嘅一個地方咧，就可能會真係掛咗喺個佛堂裏面嘅。我好記得咧，好多年前我去咗一個佛堂裏面，喺西藏拉薩東少少嘅一個地方，四百幾公里嘅一個地方。咁我就入咗嗰個農村裏面，喺度話瞓啦，喺度住咗一晚啦，喺度。咁我第二日咧差唔多六點零鐘咗，好似天光咁滯咁樣，我就突然間咧就聽到有人喺個房裏面喺度行嚟行去咁樣，跟住我抹一抹隻眼嚟睇，就發覺原來係嗰、那個。農村嗰個主人家入咗嚟間房裏面，咁但係因為嗰個係佛堂嚟嘅，咁佢預計其實真係俾我哋淨係喺裏面瞓一瞓覺，就唔係真係即係我哋冇乜私隱嘅，其實亦都唔需要私隱啦。咁但係嗰個老人家咧，佢就當時候就做咩咧？就係、是、西藏人典型會做咧，就係、是、每一日嗰個佛壇上面咧有啲水嘅，咁佢哋就會斟好啲水，換一換啲水咁樣咯。係嗰啲水其實冇乜特別嘅，咁又純粹清水嚟嘅啫。咁有陣時喺水喉水又得，或者係泉水咁樣得，即係當係揾啲。清潔嘅嘢嚟到敬佛啦，咁有陣時會喺裏面放啲藏紅草，就即係其實我覺得好似藏紅花，但係好似我覺得我嘅定義嗰啲藏紅草就係冒牌嘅藏紅花，咁但係佢哋就話藏紅草係另外一啲嘢咁樣咯，咁總之就話整咗啲黃色嘅水咁樣，咁咧就跟住整完佢倒完水之後咧，我就望到佢喺度逐個神佛喺度拜咯，可能有觀音啦，有文殊菩薩，有金剛手咁樣，跟住拜之後咧。就真係轉咗過去嗰個海報嗰度，佢因為佢好似圍圈咁樣喺度拜嘛，咁又拜埋呢個啊五大領導人，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有啲未死㗎嘛喺度，咁就照樣喺度拜咯喺度，咁我已經覺得好好笑啦。但係最好笑咧就係咯，可能佢間佛堂裡面其實就應該唔可以亂咁放海報嘅，但係可能佢哋都覺得係冇乜所謂啦，反正乜人都掛曬。再隔離咧就掛咗阿陳冠希嗰張海報，跟住嗰個8年陳冠希都拜咗一下咁樣，咁。所以有陣時究竟係咯，你究竟點樣去到問問題嗰陣時就會點樣攞到啲咩資訊咯？係我覺得有陣時西藏人佢肯同香港人去講問題嘅時候咧，即係或者講自己嘅感受嗰陣時咧，唔單止係因為覺得香港人係可能有啲嘢佢知道香港人係相對嚟講比較容易啲講嘅。咁另外有一種情況就係香港人好多時問問題嗰個方式其實係唔會太多前設嘅，即係你係淨係會問點解你會咁做，唔係問聽講乜乜乜所以乜乜乜咁樣。咁呢一個係。即係又之前好多年前啊，江澤民咪鬧香港啲記者嘅，咪話咩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咁樣嘅，所以我覺得又都係用翻阿喬布斯講嗰句，我哋應該要咩啊 ？Stay simple, stay naive, 同埋 stay young 咁樣喺度。咁又我另外喺西藏嗰度咧，即係我係2007年嗰陣時開鋪頭啦，咁係四月份開到。即係嗰陣時係好開心嘅，啱啱開鋪頭嗰陣時係見到有即係有個有陣時開到凌晨兩點幾嘅，因為自己都好夜瞓啦喺度。咁開到凌晨兩點幾嗰陣時，就有一啲唔同嘅朋友，即係有內地又好，藏人又好，咁亦都有好多外國人啊咁樣。嗰陣時咧，外國人入西藏嗰個規定係點樣咧？就係雖然外國人需要用入藏紙，咁但係咧。就冇而家咁緊張嘅咯，係佢嗰陣時咧，所謂入藏紙咧，就係、是、如果佢真係坐飛機入嚟嘅時候，就一定要有一張正本嘅入藏紙啦。跟住咧，坐飛機入咗嚟之後咧，就冇人查佢咯，所以好簡單嘅啫。咁又佢中意留到幾耐嘅話咧，就係、是、留到幾時咧，就係、是、留到佢個中國簽證。 舊期為止。咁但係嗰陣時2008年、2007年嗰陣時咧，其實有一個方便嘅方法可以令到啲外國人攞到好長期嘅中國簽證嘅，即係嚟香港呢度。嗰陣時尖沙咀有啲旅行社咧，你俾450蚊佢可以留半年，攞個半年嘅簽證咁樣。咁啲人咪再俾多少少錢，通常1800左右咯。咁就攞一個入藏紙，然之後就飛入去西藏嗰度。跟住就去到可以長期，即基本上長期居留噶啦，自己租一間屋又得啊咁樣。總之，而家諗翻起呢一個係好難想像，即我直頭覺得好似而家我咁樣喺你哋面前憶述呢一劫個12年前嘅故事嘅時候，我都覺得好似夢一樣，好似即好似根本上另外一個世界咁樣。咁嗰陣時係就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啦，即有啲係西班牙嘅朋友啊，有啲英國啊，仲有周圍唔同嘅國籍啊都有咁樣。咁呢個某程度，我覺得係好似係我一個西藏開咖啡館之後嘅一個蜜月期啦。係呢個蜜月期係好開心，即係諗翻起雖然好夢幻，但係係好開心嘅咁樣。咁而呢個蜜月期係維持咗幾耐咧？就係咁，我開咗12年啦間咖啡館，但係其實呢個蜜月期只係維持咗11個月啫喎。係咁，即係好短啦，係嘛？而呢11個月咧，裡面咧係一路都。中間其實中發生咗啲事情嘅，咁我4月份開咖啡館，跟住到咗10月份嗰陣時咧，其實就接棒子係西藏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寺廟啦，如果拉薩就三大寺廟之一咯。咁嗰個接棒子咧就係、是、有一日突然之間就傳嚟啲消息，就話要封寺咁樣喺度。咁封寺原因好多啦，嗰啲就唔細講啦。咁總之就封咗個寺。咁跟住我哋當時候聽到我嗰陣時留咗喺西藏半年啫嘛，其實我唔識嘅，我淨係呢個好似係我好記得當時候同啲旅客去到轉述嗰陣時咧，係完全唔覺得中間有啲咩敏感嗰啲嘢，純粹係好似當係一個旅遊資訊咁樣，即係好似係前面條路封咗咁樣，前面嗰個寺封咗咁樣，係淨係用一個咁嘅心態去到講。咁後屘到咗一路10月之後，就好似冇幾耐之後就又開翻個寺啦，咁就冇乜事情啦，好似。咁但係一路延伸落去，去到2008年嗰陣時就奧運會啦嘛，係北京搞奧運會咁樣。咁北京搞奧運會嗰陣時咧，就突然之間一下子咧，西藏就所有嘢變得好敏感咯喺度。咁敏感度係點樣咧？就最敏感個，即係中間仲有好多唔同嗰啲安檢啊，仲有我記得有一次係有啲人走過嚟同我哋講話，夜晚黑唔好熄外邊嗰盞燈喎。咁我心諗點解我唔好熄外邊嗰盞燈？因為佢覺得咖啡館出面嗰條巷仔咧，有啲危險啊。咁就如果你唔熄嗰盞燈嘅話咧，就更加危險。你開咗就會冇咁危險。佢嗰個心態係咁，所以叫我唔好開燈喎，唔好熄燈喎。咁我好記得嗰個人走咗之後就熄翻盞燈喎。我覺得嘥電噶嘛喺度咁樣咁，但係。但總之就係一路延伸落去，咁去到3月嗰陣時咧，係3月14日嗰一日去。有冇人聽過有2018年唔係2008年3.14事件啊？有冇人聽過？喺呢單嘢咧，其實喺西藏嗰個影響咧係好大啊，係。咁嗰個影響大到係點樣咧？我係有啲估唔到嗰個影響係到而家仲未消散咯。呢、這個係我好記得就係嗰一日咧，2008年3月14日嗰一日朝頭早咧，我係無端收到一個員工嘅一個電話，一個經理嗰個電話咯。咁佢當時候就同我講話，喺西藏嗰、那個喺間咖啡館出面好似發生咗一啲事情，咁就拉薩個市面發生咗一啲事情，就叫我不如唔好開鋪咁樣。我雖然覺得係好奇怪，做乜唔開鋪咧咁樣？咁但係佢講嗰啲嘢咧，我通常都覺得係啱嘅係。咁我就話哦好咯，咁今日唔好開鋪咯。咁我當時候就好認真咁講住一句話，咁聽日先嚟開鋪咯。跟住嗰個人聽完之後，佢就話。又咁睇下听日点先啦，系佢好犹豫咯，系咁后屘，我而家谂翻起我当时候个对答，我就明白点解佢咁犹豫咯。直头嗰种对答系，又我问翻，不如听日开铺呢一个系直头系太过天真啦，系简直咁系，因为我讲埋呢件事嗰个影响到而家仲可以感受得到嘅，系到11年前。咁但系嗰阵时系点样咧？总之就系有一啲青年人啦，咁佢哋就喺沿路上面喺北京东路嗰度，即系拉萨。老城區裏面其中一條最主要嘅街道上面有即係喺度遊行示威，咁喺度整爛咗一啲鋪頭啦。咁嗰陣時最中意講嘅字就係叫打砸搶燒嘛喺度。咁當時我睇到話好多場面咁樣出嚟啊咁樣。我嗰陣時其實係對西藏好多嘢，就算喺嗰個即使留咗成年咁樣，其實都好多好多都唔好清楚噶。我第一下睇到嘅時候就覺得，點解啲人會？咁樣嘅咧，點解要咁樣做咧？咁我喺我間房嗰度望到有個咁闊咗嘅窗，我喺嗰度望過去，爆間我見到有啲黑煙咁樣燒上嚟嘅喺度。我記得咧，當時我就走咗去問嗰個前台嘅一個藏族嘅服務員咯。咁佢當時就同我講話，嗰啲警察好衰啊喺度，即係啲警察喺度咁樣打人好衰啊喺度。 咁我當時候就好用一個好平淡嘅語氣，我就問咗佢咯。我就話嗱，呢個語氣就好似我頭先講嗰啲人咁樣，我就喺好多前設咁樣講。我當時候就問佢話，其實又咁啲人整爛間鋪頭都唔啱啦，係咪啊？咁樣講。咁跟住嗰個撞撞人，佢就喺度聽到之後，佢就冇出聲咁樣，佢就好平靜咁樣。呢件事我當時候都唔知，我話佢咁快就唔出聲嘅，即係有啲似點解你喺度放國旗，因為你愛國咁樣，好似係類似嗰種咁嘅對答喎。即係我哋覺得對方唔出聲，你就以為佢冇嘢可以講咁樣，其實唔係。而家諗翻，其實佢心裡面好多好多説話。我後來我覺得我喺呢件事嗰度咧，點解會令到我嗰個諗法好多嘢改變咧？就係我諗翻，其實好多時啲人睇嘅時候，淨係會睇到嗰一日發生嘅事情，好似所有嘢好神奇嘅，即係所有嘅歷史係永遠有個好似當咗一個斷層咁樣，嗰個斷層就係喺呢度一下斬落嚟，跟住突然之間發生，然之後一下斬落去，所有嘢都好似當冇關聯咁樣，但係唔係噶嘛？嗰個三一四事件點可能係？淨係嗰一日發生，淨係三月十四號朝頭早發生嗰幾個鐘頭咧。咁其實仲有之前我頭先講話十月份嗰啲事情，其實都係有關聯噶嘛。咁但係後屘而家再諗翻，其實再一路推，點解係三月份嗰陣時發生呢件事咧？就係因為要推就推到1959年嗰陣時，因為有尊者大喇嘛喺1959年十月嗰陣時，三月嗰陣時離開西藏，喺3月10號。咁當時候就離開咗西藏，就去咗近石金嗰邊啦，去咗印度嗰邊，就一路到而家仲未翻過去嘅喺度。我有陣時覺得係西藏好神奇嘅，即係又因為我而家大部分嘅嘢喺西藏嗰邊做嘅時候咧，變咗我嗰個生活嗰個節奏又好，或者我嗰個人生嗰個歷程都好似同西藏啲歷史一路有啲緊緊相扣咁樣嘅。我記得咧有好多朋友都，如果有啲人睇我啲遊記啊嗰啲咧，成日都會問我點解你成日都係三月份去旅行嘅咁樣講，即係我去古巴又係三月份，去伊朗又係，跟住去巴勒斯坦、以色列，全部總之去親邊度都好，都成日都係揀三月份嘅喎。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其實覺得個最正確嗰個答案就係因為1959年三月嗰陣時候，大喇嘛出走咯，係咁跟住三月份永遠就喺西藏變成一個好敏感嘅一個時間，咁啊變咗我喺嗰一段時間，如果要離開西藏嘅時候係。又可能比較即係譬如去旅行嗰陣時候，反正都冇人嘅，咁不如去西藏嗰即係去旅行咁就最好咯。係你冇諗過，其實原來喺一個咁嘅位置裡面嘅時候，你會覺得好似自己一路俾一個你以為自己好多主觀嘅因素，有啲自主嘅能力可以去到控制到自己嘅一啲行為啊，或者係自己嘅軌跡啊咁樣。但係其實就算如果係以我嚟講，即係旅行嘅軌跡嚟講嘅話，其實我。而家成日都揀三月份去旅行嘅最主要一個原因，其實就係因為同1959年一件事有關係咁樣，即係呢啲好意想不到嘅一啲事情咁樣。咁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咧喺西藏啦，咁一路由三月十四號開始就聽到話有呢、這、一個有蘇聯事件發生，咁到咗第二日我都好清楚知道，其實嗰一日係完全冇辦法開鋪啦。咁一路再連續幾日，我哋係。第四日先至可以離開嗰間旅館嘅，係我嗰陣時住喺一間旅館嗰度，因為又嗰陣時住旅館仲平過租屋喎，咁我覺得住旅館好啊嘛，係咪又可以住即係用佢裡面啲資源啦，咁樣自己又喺度上下網，又唔需要博 WiFi 線咁樣，同埋有陣時其他旅客之間問我你喺度做咩，咁我話喺嗰度開咖啡館，又過嚟喺度拉下客，咁幾好啊，係咪？咁但我記得咧嗰陣時住喺間旅館咧，係運咗四日。咁四日裏面咧，係完全冇辦法去到話出去啊咁樣，但係就可以打到電話嘅。咁但係因為冇電啊，係即係又如果而家可能個冇電就會好大件事咯。但係2008年嗰陣時咧 ，iPhone 仲未咁 hit 嗰陣時，或者 Android 嗰啲未咁 hit 嘅時候咧，好多人聽到冇電，其實都覺得未必咁好似而家咁緊張咯。係咁，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咧，點樣可以充到電呢？就是我哋總之有個人咧，就喺出面揾個電線杆嗰度。佢因為電線杆係獨立供電嘅，係嗰個電路系統同其他成個市裏面嗰個網絡係有啲唔同嘅。咁有啲人就扯咗一條線過嚟。咁但係咧，因為嗰個電線係感光噶嘛，係所以夜晚黑唔知六點先至有自動有電喎。跟住同埋佢冇開關嘅喎，總之自動有電。跟住一到咗天光嗰陣時候，自己冇電。咁所以我哋淨係夜晚黑唔知六點至到朝頭早六點幾先至有電。咁我哋嗰陣時候就會喺度充嗰啲手機啊咁樣。咁跟住咧就成日就會喺度收一啲訊息啊。咁平時冇乜嘢做嘅時候，就總之夜晚黑嗰段時間就睇下電視咯喺度。咁我記得咧，當時候睇電視咯，就日日睇到阿温家寶嘅喎。咁就見到阿温家寶咧喺度開記者招待會啦，好多記者就係咁問佢一啲都唔係嗰啲叫記者招待會，嗰啲叫發布會好似啊，因為佢哋通常係淨係佢哋講嘅啫嘛喺度。咁阿温家寶嗰陣時咧，我好記得咧，當時我係真係睇戲，好似睇呢個推理小説咁樣嘅。你係佢係一路講咧，佢講到好懸疑嘅，即係 好似炫耀个金钱一嗰啲嘅。咁佢系又一路讲就话咩？又呢个咧，我哋而家掌握咗又足够嘅证据，有呢、這、一个又呢、這个咧呢件事系有组织、有预谋，有足够嘅证据。点点点喺度讲嚟讲去，咁我觉得哎呀，好啦，佢讲啦，佢讲系咩足够证据啦，佢讲啦。跟住后屘讲到差唔多讲嘅时候，跟住所以我哋做咩开始出结论咯喺度？我觉得你都未讲，咁我就成日都喺度谂啊，佢系咪未讲得，定系因为咩原因咧？但系呢个咧，我到而家都未听过，未听到嗰个真正嗰个结论。而呢种情况其实同而家香港都有啲几似啊，成日都话咩有组织有咩，我都暂时都仲系，总之佢哋掌握到就冇人睇得到嘅，即系好似无色无味无臭嘅，系咪？仲见过嗰啲生埃咁样嘅喺度，好奇怪啊，真系咁。咁又我記得嗰陣時咧，佢哋講嗰啲所謂嘅又所謂罪證咯。咁其中有一個罪證真係好，即係你睇到嗰陣時喺西藏裏面覺得係直頭令人哋覺得可笑添喺度。我記得當時候咧，佢哋係無端攞咗一塊巾出嚟，就喺上面鋪咗一大堆嘅嘢，就話咧喺八個街裏面搜到一大堆嘅武器。咁有武器咪即係有組織咯，係咪？如果唔係點會有咁多武器啊？咁我一睇，我話哇，那個武器。嗰把撞刀咪$17嗰把，咁我话呢啲全部嗰啲又镶晒宝石嗰啲咁嘅撞刀，嗰啲成街都本身喺度卖紧嘅，你而家攞嚟当武器，咁你如果喺香港要揾个军火库好简单啫嘛，你去嗰个咩商人牌嗰间铺头，咁咪里面咪成扎嗰啲军火武器系咪？咁我点可能会用呢一啲嚟到做？但系当时候就好多呢一啲咁嘅传言一路系咁出嚟，咁样讲到似层层嘅，咁后来咧佢就仲讲咗一样嘢，就系当时候话。有啲人喺電話裏面嘅對話俾人監聽咗，勾咗線咁樣，咁佢就話咧，聽到啲人喺度講，就聲稱將即係識得用暗號喺度，用暗號嘅意思咧，就即係譬如佢哋話叔叔，咁叔叔即係咩咧？即係話大喇嘛咁咯。佢話你如果唔係有組織，我淨係講叔叔，你又點知道我講緊大喇嘛啊？係咪？咁又跟住後屘仲有話有個黃色嘅，因為黃色嘅手巾啊，好似係黃色嘅手巾。咁就话原来代表西藏嗰支雪山狮子旗咁样，通常就呢一个当咗系独立嘅嗰支旗帜啦。咁样虽然中间有啲比较模糊嘅定义咁样，咁但系因为佢哋就当咗呢一个系又独立嘅，即系你既然可以用黄色嘅手巾嚟到讲呢个又雪山狮子旗，即系你呢个系有呢一个预谋啦。如果唔系你点识得咁做咧？系咪？啊呢种情况咪同叶柳讲嘅一样咯？系咪？即系你冇预谋，你点识用 airdrop 咧？系咪？咁有阵时就系、是。有陣時就係你係因為人嗰個思維其實好容易去到轉化噶嘛喺度，即係我記得我第一次有個人同我講，佢話又喺夏天嗰陣時發夢咁樣講，我其實都未聽過發夢呢個 term 嗰陣時，即係未聽過原來發夢係做話今次反送中呢一個運動嘅其中一個代詞，但係第一次聽到已經知道對方係講緊呢一個。有反送中呢一個運動嘛，即係你問點解即係如果嗰個人就話你如果唔係有預謀。你點可能會知道我講發夢你就即刻講反送中啊？係咪？你一定係之前有啲嘢，有個上面有冇個大佬去到控制住你嘅？咁你真係可以反問翻佢，你唔理解噶，你唔明白噶，你冇能力去到明白，你個智商係明唔到噶咁樣，即係好點樣講咧？係咪？但係你喺呢啲位置，你點樣教佢咧？即係正如我見過工聯會都有嘅，工聯會有啲班係教人哋咩啊？用手機用咩啊？用微信喎喺度。我其實真係想報嗰啲班入去。我成日都好想知道究竟佢開個班。究竟怎样教人哋用微信？即系微信有咩好教咧？系咪你揿个掣就发个声音过去啦？系咪？我见过好多好多人，即系从来未用过喺西藏，好多人系未用过手机嘅，第一次用手机都即刻发到个微信出去，仲要自己打埋字咁样。呢啲系好基本嗰啲嘢啫嘛喺度。我甚至乎我记得咧有一次好多年前啦，咁因为西藏嗰边又嗰一年就系2012年啦，应该系。2012年嘅一月份嗰阵时咧，就喺西藏，唔系喺印度嗰边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法会，叫做话时轮金刚大法会，咁系一个灌顶法会嚟嘅，系咁嗰一次咧，因为有啲传闻就话系，嗱、那个主持人系阿大喇喇嘛啦，系咁，因为尊者大喇嘛个年事已经有啲高啦嘛，咁所以啲人就有啲担心啦。当时候就有啲传闻就话呢个可能系佢嘅。最後一次嘅法會咁樣，咁所以好多西藏人都好想去咯喺度。咁但係當然就話最初就本來諗住話個個一齊去咁樣，跟住整下之後就話所有即係政府收到消息之後就全部就 cut 曬啊咁樣，就令到嗰個事件好嚴重咁樣。好多人本身想去，但係都唔夠膽去咯。譬如有啲人佢年紀好大嘅，佢都覺得自己都退休咯，咁佢覺得佢唔去都冇所謂啦。咁但係佢去都冇所謂啦，都唔政府可以搞佢咩啫？咁但係當時候就因為件事太敏感咯，系咁你知道其实 中國政府叻，有一樣嘢就係佢唔係整你噶嘛，佢整你屋企人咪得咯，係咪？咁所以搞到個個總言之，最後都決定約好一大堆人都取消咗個行程咯。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我自己攞香港嘅護照真係好方便咯，係咁就所以去咗印度嗰邊咁樣。咁我自己其實就唔係一個好即係皈依咗嘅佛教徒嘅。咁但係有啲人去到啲法會嗰陣時，其實係屬於嗰種叫隨喜觀行啊，即係隨自己嘅喜歡嚟到觀察行為啊咁樣嗰啲咯喺度。咁我嗰陣時去到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又即係自己好難得可以去到，即係我又唔敢話代表啲西藏朋友一齊去咁樣咯。咁但係明知道佢哋冇得去到，咁自己有機會去到，其實都好特別想去咁樣嗰度睇下啦咁樣。咁我記得咧有一個朋友當時候就同我講，佢話你可唔可以去到嗰陣時咧，你就錄個微信俾我聽啊？但係就唔需要錄啲咩㗎啦，你撳住個微信咁樣喺度撳一撳佢，咁就話放啲聲音就得噶啦，同埋最好即系佢讲得好清楚，就系唔好听到尊者嗰啲声音，即系因为呢件事都好敏感啊，个个都觉得，咁就将啲揿住个好似有啲空气由呢边发送咗过去，咁就开心啦咁样咁，我就真系啊咁样发送咗过去啦，咁我就当时候同佢讲咗一句，我好记得我哋嗰阵时嗰个录音嘅对话就系、是、我话我而家到咗呢边啦，跟住佢就话啊你到咗嗰边啦咁样，咁我话系啊我到咗呢边啦，跟住佢就话咁你见到佢未啊，咁我话我见到佢啦。然之后佢话哦，咁你见到佢真系好幸运啊，咁样讲，咁呢个对话就完咗啦。但系我哋完全清楚大家喺度讲紧啲乜嘢咁样，呢啲就系我哋之间好莫名其妙引发出嚟、进化出嚟嘅一个暗号咯。系如果有人同我哋讲，佢话因为呢个对话系即场嘅，系即系现场去到突然之间谂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人话你能够喺呢啲咁无灵两开，你系咪边度话哦嗰度咯？好似当有心灵感应咁样，就话你系有呢、这、一个。有組織有預謀的話，其實是完全是即那個人的智商未發展到一個成熟的程度。咁跟住呢當時我哋就去到講返08年嗰陣時啦，我好記得08年嗰陣時呢，我哋一路運咗一間咖啡館嗰度，咪運咗喺間旅館嗰度，咁我哋間咖啡館就休息咗十日，咁其實唔係休息十日就開返咁樣㗎喎，因為係真係冇嘢做喎。咁總之我哋放咗休息咗四，我哋喺間旅館嗰度運咗四日，跟住第五日就可以突然之間話出翻嚟啦。咁市面好似好平靜咁樣嘅喎喺度。咁我哋就周圍望下，就話好多人如果係譬如自己開鋪頭嘅，就會首先第一下就會即刻翻自己間鋪頭睇下有冇事嘅。咁但我就當時我就好清楚知道自己間鋪頭完全冇事嘅。咁點解我知道咧？就係、是、雖然嗰陣時冇嗰啲即係鋪頭仲未裝嗰啲監控啊嗰啲咁樣，但我好清楚一點咧，就係、是、我當時候就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我就打電話翻去鋪頭嗰度，我聽個電話有冇通。咁我就聽到係個聲音係可以響嘅，即係冇人攞氣嘅，即係可以響嘅，就唔係打唔通嗰隻聲音。咁我就諗落，如果真係有人入咗嚟我哋鋪頭嗰度，咁應該反下啲嘢，咁應該嗰個電話都反到跌低咗，應該打唔通㗎啦，係咪？打得通即係冇事咯，係咪？咁我仲周圍去食下嘢，然之後先翻鋪頭嗰度。咁我記得翻到話鋪頭之後咧，咁後屘過咗好多日啦，我就問咗一個，即係我問翻嗰個打電話俾我嗰個經理，我問點解我地間鋪頭冇事，咁佢就同我講話，其實嗰一日咧就係咁嘅，好多人咧一遇到呢一個情況嘅時候咧，佢就會攞一條白色嘅哈達，咁嗰條哈達咧，哈達即係一條好似絲巾，一條長色嘅長嘅嘢咯。而家就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嘅，有啲人整啲金色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就最主要嘅顏色都係白色，白色因為喺西藏嚟講係代表純潔嘅喺度，咁。西藏人對白色嗰種純潔嘅感覺咧，係會強烈到係點樣咧？甚至乎係喺酸奶上面都唔放朱古力粉嘅，係即係覺得因為酸奶係白色噶嘛，你整啲黑色朱古力粉唔係咁好咁樣，會寧願放砂糖都唔放呢個朱古力粉咁樣。咁咧就總之就話有啲西藏人就會放一條哈達喺門口嗰度綁一綁咁樣。咁就啲人見到呢條哈達咧，就大概係知道啊，原來呢一間鋪頭可能係西藏人開嘅，或者係一啲同西藏有關嘅人開啦。咁我當時我覺得好奇怪，我話點解好多人好似都知道嘅？咁如果隔離間鋪頭俾人打到咁爛，咁點解佢唔去到哇自己放條蝦？但點解佢好似完全唔識呢啲咁嘅做法嘅咧？度咁其實可能就係因為有一啲人係好細個嗰陣時，可能八九年嗰陣時曾經聽過一啲人講嘅故事，咁呢啲口傳秘傳咁樣慢慢喺度傳下傳下，咁佢就大概有呢個理解，就知道原來係有條白色蝦，但係屬於有個保護嘅作用咁樣。跟住可能呢件事係咁多年以嚟從來冇人提過嘅。咁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喺度一出現咗呢啲事情嘅時候，佢就好清楚要綁翻條蝦帶上去咁樣。咁我哋所以間鋪頭就話完全冇事啦。咁跟住之後咧就話我嗰陣時出到嚟，我以為件事係以為就咁完咗噶咯，即係又見到鋪頭又冇事，見到咩都冇事咁樣。後屘咧點解我哋間鋪頭 仲未開翻咧，要等到十日之後先開咧。就因為嗰幾日裏面咧，突然之間我就發覺原來朝頭早就可以出嚟，夜晚就一定要翻翻去自己住宿嗰個地方，同埋有曬登記，要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佢當然就控制曬所有嘅控。我睇下先。嗱，佢嗰陣時咧就控制嘅嘢咧，就譬如你唔可以有遊行啦，唔可以有示威啦，呢啲好正常啦。總言之，有個街頭裏面咧最終嘅意思係好少，你行多幾個人都當係最終咁樣。總言之，就變咗好容易就會俾人哋去到會過嚟問咩事情啊咁樣。咁另外仲有新聞管制，就其實咁多年都有啦喺度。咁另外仲有所有人出入境嗰陣時候，一定要車又要搜，跟住物件又要搜，人員嗰啲證件又要搜咁樣。咁我當時候睇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好口頭咁樣講咗一句咯。我哋就話啊，而家係咪宵禁啊喺度咁樣？即係原來好似宵禁。我哋唔係質疑佢，即係唔係用緊一種，你以為宵禁咩？唔係用呢一個語氣同佢講。我哋係當時候真係覺得喺度宵禁緊啊！佢所有朋友就話：，而家唔好出去啦，好似宵禁啊！出面係用呢一種語氣喺度講嘅。咁後屘咧？我有記得，又係因為嗰時夜晚黑有電嘅時候，終於可以又睇下電視，咁就睇下電視，咁就又見到溫家寶，跟住有個記者就問佢話：，而家係咪西藏聽到啲消息講話係宵禁喎喺度？咁我溫家寶話居然否認喎喺度，我哋嗰陣時好驚訝咯，我覺得哎呀，哇溫爺爺唔係好老實嘅咩？咁樣點解會咁樣講嘢？我哋明明見到係喺度，即係真係喺度宵禁緊，點解唔係宵禁咧？咁樣咁後來咧，我就查清楚啦，即係呢啲。呢啲自己即系呢啲大话点样讲咧？原来就系佢原来真正宵禁嗰个定义咧，就要颁布咗个宵禁令。呢个宵禁令一定要国务院嗰度颁布嘅。咁中国最近颁，即系可能我唔知中间仲有冇其他时间啦。1989年就颁布咗两个，一个就喺拉萨嘅3月中嗰阵时，另外一个就系喺北京嗰次咯。系咁就两个戒严令都有李鹏去到颁嘅，系咯，即系系咯，佢人都唔喺度啦，系咪？咁但系就嗰啲咁嘅戒严令就。搬咗喺度，系咪歷史留名咁啊？咁但系咯，就因為喺2008年嗰陣時咧，就喺拉薩嗰度冇經過國務院去批准，做咗一個咁嘅戒嚴令。咁所以咧，喺嚴格嚟講，喺歷史上嚟講，佢真係冇違背嗰、那個，即係冇講大話喎。佢真係話冇呢個戒嚴令咯，冇戒嚴呢件事咯。但我哋實際喺嗰度睇到嘅就完全就係一個戒嚴嘅狀態咯喺度。咁但係。呢啲字眼嗰啲嘢嗰陣時候，其實你都唔會點樣喺度好執著噶啦喺度。咁總之就之後就發覺每一條巷仔都有個軍警啊喺度。咁我哋後屘即係因為喺嗰度又冇乜嘢做啊，又唔知道可以點樣。嗰陣時啱啱開鋪，始終都係11个月啫嘛喺度。咁又大家都有少少好似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咯。咁嗰陣時候又香港又嚟咗好多唔同嘅記者啊，咁喺度做一啲訪問啊咁樣咁。之後就總之過咗10日之後就開翻間鋪啦喺度，但係開翻間鋪咧係完全係好似拍烏蠅咁嘅就係，咁但係有陣時咧就會反而會有啲武警就過嚟去到幫襯下咯喺度，咁武警譬如佢哋因為出面企四個人，咁我哋有陣時咧我好中意佢哋四個嘅喺度，即係因為佢哋四個就係我哋嗰日嘅財主嚟㗎啦喺度，咁佢哋咧就話永遠就譬如四個就通常請飲4日嘅，咁佢哋要企喺出面好耐啦，咁佢哋就會有一個人走入嚟我哋鋪頭嗰度就話要4杯嘢飲。咁又但係因為咧，佢哋嗰一日通常就係請客嘅喺度，咁我就通常就會同佢哋講，即係佢問我話有咩好飲嘅，我梗係叫佢飲最貴嗰杯啦，係咪咁樣？咁有陣時飲 cocktail 啊咁樣，佢哋都冇所謂嘅係。咁跟住又就總之又今次嚟咗四個人之後，咁一個人俾錢，跟住第二日又嚟另外一個人 B 人，咁跟住就喺度話又佢俾錢，咁我每次都叫翻一個差唔多嘅價錢，咁我有陣時都會諗下呢幾日嘅生意靠曬呢四條友真係都幾慘啊喺度，咁。但係嗰陣時咧，其實仲我一路成日喺度諗咧，可能嗰一段時間係西藏一個最敏感嘅一個時刻咯。嗰陣時從來冇諗過，其實之後仲會有越嚟越敏感嘅事情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可能係西藏政府佢仲未諗到點樣去到管制一啲外地人啊、外國人啊，主要係咁。所以咧嗰陣時其實喺嗰段時間咧，仲留咗好多外國人喺度嘅。咁佢哋點樣可以留喺度咧？就係頭先所講嘅，就係佢哋嗰個入藏紙仲未到期啊嘛，到咗期，但係個中國簽證仲未到期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公安局嗰個通常就會叫啲人話，不如你哋走啦，即係唔好再留喺度咯咁樣。咁但係有啲人就會好清楚知道，即係個心裏面好明白知道，你今次走咗咧，你就可能就好短，即係短時間之內都冇得再翻嚟西藏噶啦。咁同埋好多外國人留喺度嗰陣時候，其實佢係真心中意呢一個地方噶嘛。咁所以佢哋有好多人就唔肯走啦喺度。咁但係因為個簽證到期，始終都係要一個一個喺度走啦喺度。但係咧，我記得當時候就有一個。 有一位女士是法国的女士，咁个样都哇生得几靓嘅，系咁佢系有模特儿嚟嘅，系咁总之影亲双张相都只脚都可以放上个头嗰度嗰啲咧，咁样咁我好记得咧，就当时候佢就喺度话个签证因为到咗五月先至到期嘅，咁佢就已经谂好主意噶啦，就系总之佢到个签证差唔多到期之前嗰几日，佢先至又离开西藏咁样离开中国境嘅，咁跟住佢当时候咧就。負責幫佢辦入藏紙嗰個旅行社咧，就日日就走過嚟要揾佢，就要去旅館嗰度僕佢，咁咧就諗住叫佢趕佢走咁樣喺度講，咁跟住後屘又嗰個女仔咧就唔肯走啦喺度，總之見到旅行社啲人嚟就走啦，就嗰啲人就跟住佢，但嗰個女仔其實冇乜地方去嘅啫嘛，佢咧除咗呢一個去旅館之外，就係嚟我哋嗰間咖啡館咯，係咁。咁咧，我哋嗰間咖啡館，我嗰陣時又冇乜生意，咁大家就變咗好熟啦，喺度成日喺度傾偈啊咁樣啦喺度，咁。咁喺個話張姐嗰個旅行社嗰個人咧，佢就成日都走過嚟同我講，叫我佢覺得我同嗰個女仔關係熟啊嘛，咁又成日同我講就話叫你同嗰個女仔講下，你勸下佢走啦，你勸下佢走啦咁樣講。咁我話心諗人哋唔走關你咩事咧，係咪？咁但我就成日就會喺度話又好啦好啦，我突然間勸下佢啦咁樣講。跟住嗰啲人走咗之後，我就話你唔使走啦，一路留喺度啦，係佢耐你唔何啦喺度咁樣。咁跟住一路就喺度話坐喺度啦。咁後屘整緊下之後咧，旅行社可能真係會驚有少少擔責任咁。咁跟住當時因為嗰個規管仲未咁嚴格噶，咁後屘咧佢就。叫咗啲公安过嚟咯喺度，咁公安就嚟咗我哋间咖啡馆，就话叫嗰个女仔要话走啦喺度。但系头先咪讲嗰个女仔系个模特儿嚟噶嘛，只脚平时可以放到上头嗰度影相嘅。咁咧，佢当时候咧就系、是、只眼咧系咁样望住个公安，跟住水汪汪咁样，哇，真系楚楚可怜咁样。跟住嗰个公安咧，佢望住佢，咁样望住佢，跟住突然之间咧就喺度拧一拧，我顶佢唔顺走啦咁样，咁就走咗去咯。后屘嗰个女仔又真系留到五月份，咁就五月份嗰阵时仲未，即系先至即系嗰个签证到咗期之后就走咗啦咁样。跟住之后我又间唔中都喺 Facebook 又同佢联络嘅，咁但系总之就话过咗咁。咁但系咧后来可能就即系当时候对于外国人嗰个监管咧，其实佢哋仲未摸熟嗰个真正嗰个方法啦。咁咧好多外国人咧，佢之所以点解可以一路留喺度嘅原因，或者佢自己夠膽一路留喺度嘅原因，佢好清楚知道嘛，就系、是、其实佢唔会连累任何人噶嘛。但如果你个心态知道你会连累其他人嘅话咧，其实你个心态会有啲改变噶。咁后来咧就越嚟越紧张啦，就系、是、譬如佢哋谂到一个方法、就是，就系原来你留喺度啊嘛，你外国人唔紧要，你咪留喺度咯，系咪？咁边个接待你，边个遭殃咁样？咁你如果系一间冇涉外资格嘅旅馆嗰度住咗，咁唔紧要，咪嗰间涉外资格嗰个旅馆咪封佢咯喺度，或者系佢哋会出事咯。咁呢个系佢哋嘅即系即佢唔惩罚你，佢因为惩罚你冇得惩罚嘛。你对住一个外国人，你点样可以惩罚佢咧？你咪即系你一系行政拘留佢啊？但系你话因为佢住咗一间冇涉外资格嘅旅馆，突然之间话要捉佢几日，咁又唔系好合理喎，系咪？到时又牵涉到一啲国际嘅层面，又麻烦啦。咁佢最简单就系边个接到佢，咪揾边个出事咯喺度。咁我记得嗰阵时就2007年啊，4月嗰阵时咧，嗰阵时我啱啱开咖啡馆冇几耐，就有好似系四个美国学生啊。佢哋嗰阵时咧就呢阵时系12年前啊，唔系讲紧今年嘅事情。咁12年前嗰阵时咧就有几个学生喺珠峰大本营嗰度举咗一支雪山狮子旗。咁又舉咗之後，咁佢哋咪上咗新聞咁樣咯喺度。咁但係就之後就驅逐出境咯。我唔知而家佢哋有冇機會再攞翻中國簽證。但係通常咧，中國簽證如果佢真係入咗你個 blacklist 嘅話咧，就5年嘅係。咁就哇，可能佢5年入唔翻嚟，或者對佢嚟講，其實對一個美國人嚟講，佢冇中國簽證都唔係一件好大嘅事情啫嘛，係咪？咁即係正如好多中國人都冇美國簽證啦，係咪？咁冇乜所謂。咁但係就之後嗰個司機就好麻煩咯，係即係司機個導遊就有好嚴重嘅後果係咁。咁但係。又 八 点三，我哋要讲到几多点？七点，一个钟头，一个几路啊？ 好， 咁 讲埋少少。你有冇啲咩想 讲？唔系，你总结先。 好，总结。而家好，我谂下先啊，总结，好，谂下先，好，咁又总之咧就话譬如如果而家咧就话所有嘢因为系牵涉到其他人啦，咁就变咗系好多时候有一种株连嘅一个感觉咯。咁譬如好似近排有一件好严重嘅事情啦，就系、是、其实呢件事情咧系又喺要 嚴重的原因是一個客觀的一個環境，不是那個主觀的意欲。這件事可以在不同的國家出現的時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情，但是在西藏就變成一件很敏感的事情，就是有幾個，有應該有十個啦，有香港的不同的大學的學生樣就在西藏那裡，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標語，總之是我不知道是寫字還是有標語那些，然後就說令到近來西藏的局勢就非常之即更加敏感咯，喺度嗰種敏感係其實而家香港人再要去西藏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不停喺度收到好多唔同嘅消息。最初就話香港人入西藏可能要用入藏紙，咁但係而家又話其實唔需要入藏紙，就話要去到拉薩嗰陣時候要有導遊。咁但係而家又突然之間今日聽到就話可能唔需要日日都要有導遊，你離開拉薩先有導遊。咁但係後屘我最新聽到個消息咧，就話原來你如果要請導遊，一定要第一日開始請，請到離開嗰一日。如果你而家先至去到你入到嚟冇導遊嘅時候咧，你諗住出去之後之前先請到有嘅話，人哋就做唔到嗰個所謂叫報備啊，即係報案同埋備案好似係，咁就因為做唔到呢個手續，咁所以而家就唔可以再去到，即係變咗你入到嚟一係就請，一係就唔請。如果你入到嚟未請嘅時候，你之後都唔好請啦，淨係拉薩玩。咁如果你係請，就要由頭到尾請曬，咁你就可以去曬唔同嘅地方。咁我諗住啊，應該係咁樣啦。咁跟住後屘我就喺度寫一啲文章，去到更新翻啲人嘅資料。點知近排我又聽到另外今日晏啲嘅時候又聽到另外消息，有位女士啦，咁就走咗去呢個阿里嗰邊，沿途冇人檢查佢喎，喺度即係正常嘅檢查咯，冇話要有導遊咁咯。所以其實跟住後面我一出咗呢個文章之後，下面就有一大堆人就總係會問我而家個政策啊個證件點樣，我下次要點樣，我話冇人答到你嘅，我話最好你自己去試完之後話俾我知啊，係咪？咁但係係咯，就係咁樣。咁其實不如我哋問一問問題先，然之後等間睇下有咩再補充。 OK， 好，我掌聲嘅 pass 先。 OK， Pasu 讲嘢好快吓，咁啊好多关于佢自己喺西藏开咖啡馆嘅经验。我哋跟住咧，我哋系会有跟住有后半部分，应该会比佢自己独唱啦更加精彩嘅。但系咧，我亦都知道有啲朋友可能会想早走嘅，所以如果呢个 moment 有朋友想早走嘅咧，就我哋可以有少少呢个 break 咧，可以提早离开啊，即系俾少少空间俾大家。有冇朋友要早走？如果冇咧，我哋就可以OK。 而家 坐 喺度俾人可以行出去，門口又散少少人出去。 即係如果有朋友提早走，可以走先，跟住我哋先開始討論啦。OK。 我都發覺好多人講話聽我啲講座，覺得我講嘢好快啊咁樣，但係唔知點解我係好難改得到，我講得慢嗰陣時候，自己會忍唔住笑啊咁樣，咁就好難去到改到呢個習慣。 喺個窗口， 唔該曬，多謝。 係，多謝曬你，俾你。係， 唔該 曬。係，多謝曬你。係，多謝曬你哋。 係。OK， 咁我哋可以褪入少少啊，即係後邊嘅朋友，如果門口嘅要辛苦，可以褪過呢度，呢度有啲空位嘅嚇。OK， 窗口門口的朋友如果想入嚟咧，可以褪過嚟呢邊啊，呢邊有多啲空位嚇，呢度可以坐地下。好啊，我諗我哋將個而家開始自由討論啦。我想開個頭啊，問兩個問題，跟住再俾大家自由問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其實我想問一問你，即係你喺西藏生活咗12年啦，即係啱先我哋開始講就係你係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嚇。其實我想了解一下，譬如你在西藏生活12年之後望翻轉頭，對你的生命最大的改變是啲咩咧？即係話喺一個香港人去到一個好唔同的地方，有自己的宗教，有佢自己的語言，有自己的文化，有一個咁獨特的一個政治環境之下，因為你喺嗰度開咖啡館，咁你即係我想了解一下你嗰個生命的轉化嚇，呢個第一點嚇。第二點，其實我好無知，但我好好奇嘅係即係西藏人喺啱先你講1959年之後，達賴就離開咗西藏啦。然後我諗中國政府其實對於西藏當然係非常之緊張啦，係一個最在中國入面最敏感嘅一個地區。咁西藏人有佢自己嘅信仰啦，有佢自己嘅語言啦，有佢自己嘅文化。咁佢哋有冇好有意識地要去？點樣面對我哋叫做漢化啦，或者其實即係 即點樣去 preserve， 即保留佢自己嘅文化認同，佢自己嘅宗教認同。喺呢個過程入面，佢哋點樣去團結嘅咧？我想了解一下。 不如講咗第二個問題先再講第一個。咁我聽過咧，有啲西藏人咧，西藏好多朋友咧，就成日都會同我講咯，佢係即藏族嘅朋友咯。佢哋一講到自己話又唔識講呢個藏文，其實唔係唔識講，而係佢哋講嘅藏文可能會加好大堆嘅漢詞入去啊，咁樣即唔係傳統上轉化入去嘅一啲漢傳嘅詞，而係可能新嘅詞啊。譬如講到一啲只要同商業或者係啲科技有關，好多時就會用咗一啲中文嘅詞嚟到代替一啲事情啊，咁樣咁有陣時佢哋會同我講咧，話覺得好難過，係覺得呢件事，即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啊，自己唔識講呢一個藏文啊，咁樣講，咁一路即係當然你可以問翻，咁其實你而家先廿幾歲或者三十幾歲，你點解唔繼續學好啲咧？咁但係其實諗翻，即係譬如我自己屋企屬於係潮汕嗰邊咁樣咯，咁其實我有陣時都會諗下，其實如果我可以識講呢一個即係潮州話都幾好啊，係咪潮汕話咁樣？但係其實我唔識講啦喺度，咁因為我屋企從來都唔會教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你問我會唔會大個咗之後突然之間想學翻，其實就唔會噶嘛喺度，又確實好困難啦咁樣。咁當然西藏人亦都可能會有呢個好實際嘅一個困局啦喺度，即係未必咁容易可以話長大之後學翻，甚至乎好多時人咧，其實佢係識講呢一個藏文，但係佢哋係又寫藏文字嗰陣時候就唔識寫咯，係或者係寫得好差咁樣。咁有陣時咧係會出現到一啲情況咯。我覺得學藏文，頭先阿周教授問我食飯嗰陣時候，我問過我話，其實你有咁多年識唔識講藏文？我係識講藏文嘅，但我啲藏文咧係講到好唔鹹唔淡嗰種嚟嘅，係即係喺日常生活裡面溝通啊嗰啲又係冇問題嘅。咁但係點解我會覺得又學藏文好困難嘅一件事情咧？就係有陣時候我譬如想問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問題咁樣，咁但係咧。你發覺譬如只是一個字的拼法，那原來有很多西藏人是不懂拼的在這裡。我記得有一次我是在一本教科書那裡，我是見到一個叫做即是個發音叫做生的字，那它是那個應該是即係總之係 S， 跟住就 NG， 然之後就 S 咁樣嘅字咁樣。咁我當時候就諗又應該係一路咁樣拼㗎啦咁樣。咁但後屘我一掀到下一頁嘅時候，我突然之間就發覺，咦？點解呢個 S NG 冇咗個 S 呢個尾㗎啦喺度？咁我當時候就問我嗰個西藏朋友話：，呢個字究竟邊個串法啱啊？咁樣講，跟住佢當時候就好驚訝咁樣問我，佢話：，哎呀，原來呢個字咁樣串嘅咩？佢話：，哎，點解我一路以為係咁樣串嘅？咁後原來佢都搞錯咗喎喺度。咁後屘。我可能有陣時就會諗咁如果譬如你喺本好權威嘅字典裏面，你見到譬如就算牛津字典，你如果見到佢串錯咗一個字，有啲字好明顯嘅，譬如 Apple 少咗個 P 字嘅，咁你一睇就已經即係就算點樣權威都好，你都可以即刻清楚知道呢一個係錯誤嘅字嚟噶嘛。咁但係喺西藏嗰度，其實好多人佢係會對自己嗰個藏文嘅文化水平係好有懷疑嘅，自己都係即係好冇信心啊，係。而呢一個我覺得唔係一個。一兩個朋友之間的事情，而是普遍的現象來的。我譬如有陣時會聽到一些西藏人講一些說話，我想叫他們幫我做少少翻譯，或者問他他那句說話怎樣寫。他雖然可以很快就跟我講翻，用口頭上講翻這句說話的中文意思是什麼，但我現在說你可不可以用藏文來寫翻出來，那他們就會很驚訝，就是會覺得這件事是 很困難的。那我記得那時候我是在拉薩有一間紋身鋪頭喎，那間紋身鋪頭咧就係漢人開嘅喎，喺度即係聲稱用啲藏文字幫你紋身，但係漢人開嘅喎，師傅又係漢人喎喺度。咁我話你啲漢文，你啲藏文係點樣嚟㗎？咁佢哋又聲稱話嗰啲漢文係由藏文係由一個新華社嘅藏族記者同佢哋翻譯嘅。咁又一路講話，即係佢喺佢個概念同埋嗰個語氣裡面不停講到新華社嗰啲人嘅文字水平就好高咁樣。但係呢個我嘅實際經驗覺得唔係啊嘛喺度。咁我已經好懷疑啦喺度。咁後屘我就攞咗個啲文字俾我嗰個藏文老師去到睇咯。那個老師咧，佢當時又問我，佢話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啊？那個藏文老師佢睇唔明白我喺度，咁我就話佢哋聲稱呢個係咁嘅意思咯。哇！那個藏文老師當時就好嬲，咁呢個藏文老師係真係識藏文嘅，即係真係啲文化水平好高噶嚇。佢就好嬲啦，佢就話：哇！呢句説話完全係寫到錯曬，應該係呢度後面漏咗嗰個咩嗰個結構啊，即係嗰個文法錯咗啊，嗰個語時態嗰個 tense 又錯咗啊，咁喺度講咯。跟住嗰個藏文老師突然之間問咗一句，佢話：究竟呢個人佢？寫呢句說話係有咩用意啊？係我話諗住做紋身咯，跟住佢都聽到個嚇呢啲咁嘅錯曬寫紋身，咁咪好唔吉利咯，係咪？同埋西藏人會覺得做紋身係唔好噶嘛喺度，咁但係 他們覺得做紋身不好是因為覺得靈魂出不到來，即是死了之後不是那麼好樣、不過不要緊，因為香港有些人紋了身不是信藏傳佛教，個靈魂照樣可以出來的，是不是？但確實 在西藏呢，我覺得這麼多年裡面呢、雖然很多人是未必在藏文裡面是做得很好，但呢我經常覺得這個其實都未必是一件好，即 我覺得跟這個一個語言要說、好像說滅絕、啊、樣其實是有少少不同的，即始終希伯來文給我那個這樣的感覺呢，就是它曾經是一個可以即算是滅絕的日常語，跟住可以去到回歸翻去到一個日常嘅用語。咁我覺得其實藏文個基礎比呢個希伯來文好好多咁樣，所以我其實從來都唔會覺得藏語有一日會突然之間消失。就算喺漢化嘅過程裡面咁樣，我覺得只要佢哋肯 個新聞咧，嗰啲藏族嘅小朋友讀書啦，佢哋係用藏文上堂，藏語教學一定是要用漢語呢、 如果他是如果就分兩種，因為在那邊讀書的通常有漢族的小朋友或者藏族，如果他本身是這個藏族的話，他就可以選擇入去這個藏語班或者是漢語班，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很多小朋友有時候家長他會讓他們入了漢語班，其實這件事不是那麼好的事情的，但如果譬如 有一些家長就很堅持一定要讓他們入這個藏語班，他們會覺得漢語你就遲些再入學咯，或者是一起學都沒所謂，但是就說藏語一定 要學好、啊、樣，因為始終這個是自己本民族的語言、啊、我覺得其實很多人是始終對這個語言就算自己學得不好的話都會想繼續是用回這個藏即是要用回藏文，但這個是講初級的教育，但如果一到了高級的時候都很多時候都會轉回做中文的。 有問題想問 藏 族那些青少年會不會好像我們香港有一些年輕人樣都會說、我想保留我自己的語言，我還想保住廣東話，但是他們都是父母安排了讀書或者他們根本上面不有 我覺得這個呢就要看看那個年齡層咯，譬如他考試的時候和在民族感情那裡有時候可以分得很開的、我聽過有一個講法呢，就是有些因為考試的時候呢用這個中文考的話呢，他們就會用一個他們那個理論，就是說你因為是藏族人不是漢族人，即這個不是你本民族的語言，所以呢他又可以讓你考得簡單一點這樣，但是呢如果你用這個藏文考你本民族的語言，就給你更加深的理論在這裡， 你最初想著可能其實一張卷是可能是中文卷可以用普通話考或者用這個廣東話考，但是你想想如果有一天香港考試的時候、那個制度政策變成考普通話的時候，他聲稱你是香港人，那考普通話的試是簡單一點的，這樣就可以過到這個中文科的分數，這樣然後如果是然後你用廣東話就聲稱你是用這個本地的語言，樣你就變成要用個深一點的一條卷，樣我想很多香港的小朋友 去了考這個 DSE 的時候，其實可能如果真的有這個情況，這個是雖然假設的情況，但是 你可以想想自己會怎樣選擇。 我記得那時候我有個朋友， 我當時候因為這個朋友的文化水平很高，即是藏文的文化水平很高，樣我當時候有問他說你那個小朋友是用什麼考試的，樣然後他就好無奈的語氣跟我說，他說他小朋友用了漢語那個試卷的，那我當時候就問他說、你有沒有叫他用這個藏文考、那他就說那個小朋友跟他說話他只是想考試分數高一點，那就說、其他那些東西他暫時不太想考慮，那我有時候會想起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在十幾歲、十六歲、十五歲的時候，其實個心態上面你對自己那個自己的身份認同究竟有多少，是不是當然當很多時候這些身份的話就是慢慢要有外界一個客觀的環境慢慢逼出來讓你養成了一種身份認同，要是就是慢慢到年紀大一點可能去了不同的地方的時候就慢慢有一個身份認同，當然我覺得現在很佩服現在香港的十多歲的年輕人的原因，就是因為覺得我每次想起自己十幾歲的時候自己做緊啲咩，佢哋而家做緊啲乜嘢，咁又我十幾歲嗰陣時候，我從來我唔覺得自己有啲嘢係覺得為緊香港去做，即係所有嘢我都係覺得暑假嗰陣時候我係諗緊做水泥工睇咩戲買邊套衫，係呢啲嘅就係、是、從來冇諗過話自己嘅能量可以轉化為香港嘅能量，其實從來冇咯，係咁所以會即係、就是、會有呢個分別咯，所以又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就係話究竟嗰啲人佢係會用邊個語言嘅話，我諗係。可能都有啲實際嘅考慮嘅，始終 你考試嗰陣時候可能想用個簡單少少嘅。第一個問題就係生命轉化咧，就我發覺我又喺 基本上我呢十幾年裏面咧，我以前其實喺去西藏之前仲有話有啲寫過唔同嘅嘢啊，整過一啲唔同嘅嘢，但係其實都冇乜人知道嘅咯。咁但係又好似我而家嘅呢幾年裏面，或者係而家啲人一講到我嘅時候，就會雖然間唔中有啲人仍然都會講我喺蒙古或者新疆嗰度開咖啡館啊喺度。咁但係其實始終變咗西藏，好似係我一個生命裏面一個標籤咁樣，已經係融入咗我生命嘅一個部分。雖然我唔話自己係西藏人咯，我到而家都會好強調自己係一個長旅居西藏嘅香港人，或者長居西藏嘅香港人咁樣。但係我真係覺得西藏其實變咗好似我生命嘅一個標籤又好，好似自己嘅諗法其實都會成日都同俾西藏人去到影響住咯。係有陣時我係香港係一個好即係好多時好實際主義、好實用主義嘅一個地方嚟嘅，所有嘢都係覺得你啲嘢可以發揮最大嘅效能咁去做咯喺度。但係西藏唔係嘅，西藏佢確實係好多時係會諗好多唔同嘅，即係諗到呢件事咁樣做落去個卡瑪係點樣啊，嗰個業啊點樣轉化。我記得咧有一次我有個西藏朋友，我有一次去中大嗰邊聽個講座，係Michael Sandel 去到講啦，咁又審校長，我見到佢仲搶咗上去去到簽名咁樣喺度。咁但係就我當時候我又覺得又西藏人令到我好大感觸嘅一個原因咧，就係、是、有一個西藏朋友，佢冇乜點讀過書嘅，讀到初中定係小學畢業咁樣。咁佢當時候咧就曾經佢就話佢又因為西藏人通常啲時間觀念麻麻地嘅，咁佢又遲到啦，約咗我之後咁樣，咁又我唔係話你嚇，你唔好懷疑，唔好介意。咁跟住咧就話嗱，我呢個係日善正面咁講嚇，遲到都係正面嘅。咁就我係嗰陣時咧，我記得嗰個朋友咧，佢就遲咗嚟啦喺度。咁我當時候就問佢你做乜遲咗啊咁樣講，跟住佢就話佢去咗銀行嗰邊，佢話好多人喺度排隊啊，搞啲銀行業務嗰陣時就話遲曬大到咁樣。但係呢個朋友好有錢嘅，咁我就當時候就同佢講啦，我好認真，好理所當然咁同佢講，我話你咪去辦嗰張黑卡咯，咁又嗰啲 VIP 卡咁樣，你入到去就有另外一條隊噶啦，照樣攞飛，但係一陣間就到你噶啦喺度講啊。點知嗰個西藏朋友佢同我講，佢話係啦，嗰啲銀行嗰啲職員都叫我咁樣做，但我覺得唔好啦。咁我點解唔好呢？有咩問題呢？係咪香港人就會覺得你用呢個 premium 嗰啲 center 有咩問題呢？咁佢就喺度話，其實佢哋排隊嗰陣時候，佢見到前面好多阿婆同埋阿公喺度排緊隊。佢話你喺度而家雖然唔係真正打去尖，但你真係用緊佢啲時間㗎嘛。咁佢話你有自己多啲錢，你就喺度攞咗佢嗰張飛，跟住就早少少去有被服務咁樣。但係咁佢話嗰啲阿婆阿公咪要等好耐咯喺度。咁我當時候聽到其實好震撼嘅，因為呢句説話係好簡單，同埋佢講出嚟唔係用一個好道德高地啊！你啊就喺度排隊啊咩？我就咩？唔係講呢啲咁嘅語氣，而係好輕描淡寫咁樣去到，好似一個生活嘅一個哲理去到講咁樣。而嗰陣時候我其實睇緊嗰本書就係Michael Sandel 嗰本 Justice 嘛，咁就係講正義嗰本書咯，就係咁佢裡面就喺度探討咗好多呢啲咁嘅概念咯，或者另外有一本書叫做咩金錢不能買的東西咁樣，又係探討呢、這、一個呢啲所謂插隊俾錢插隊嘅文化，呢、這個道德價值觀啊嗰啲咁樣。我估唔到一個完全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好似係嗰個教育水平好低嘅一個西藏嘅大叔嘅朋友，咁佢居然可以講出一個咁有哲理嘅一個情況咁樣。同埋有類似咁嘅情況，其實唔單止係我呢一個朋友啦，甚至乎我咖啡館裏面有一個員工嘅。咁嗰個員工佢係完全冇乜讀書嗰個文化背景嘅咯，係咁好細個就嚟咗西藏，嚟咗拉薩嗰度做打工啦，做保姆啊，即係幫人哋湊 B B 啊咁樣咯喺度。咁之後就一路轉下轉下，咁最後就去咗我哋間咖啡館，即係唔想拆船啦喺度。咁但係佢就話我好記得咧有一次我哋喺度，因為第二日要食齋嘅喺度，即係星期三啊，係咁。我當時候咧就同佢講咗一句咯，我就話星期二嗰一晚咯，我就話聽日係星期三啊，叫做即係藏文叫做拉卡。咁我就話聽日星期三咁就要食肉食齋嘅話，咁我哋今晚食多啲肉落喺度咁樣講。跟住嗰個員工聽到嘅時候，佢即刻同我講，佢話你唔得嘅喎，你咁樣喺度食肉嘅話，咁你要係平時食幾多肉，咁你食翻嗰個肉，跟住星期三唔食肉，咁樣拉卡先至有，即係星期三唔食肉先至有意義噶嘛。你如果是星期三因为要不吃肉，那你星期二吃多一点，那其实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哇，我当时候简直觉得晴天霹雳，我都不够胆，我都无地自容在这里。那 我想是西藏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有太多了，就是很难一两句去到讲完，但是层层就是 方方面面咯，算系即系喺思想上面都有好大影响。 OK， 好，我哋将个问题 open 俾大家吓。OK， 你好啊，我想请问咧，呢几个月香港发生嘅事咧，会唔会令到你成日进出西藏同香港即系之间多咗困难？同埋唔好意思啊，睇得多记者会。都想問多幾條。咁第二條咧就係，我相信你喺裏邊咁耐咧，咁你同西藏嘅朋友都建立咗好深厚嘅關係啦。咁我想知咧，佢哋喺裏邊認知香港呢幾個月嘅資訊係點樣？我估計都有若干嘅偏頗或者。唔全面嘅，虽然我相信佢哋有啲好叻会翻墙，但系翻咗落嚟可能都系 TVB 嘅。咁我估佢哋可能会主动同你问一啲情况啦。咁你同佢即系沟通完之后，你同佢哋咁耐嘅即系关系咧，咁会唔会觉得佢哋嘅认知会唔同咗？唔该。 呢件事咧，就其實唔單止係今年咯，係即係2014年嗰陣時候，其實都已經可以睇到嗰個分別，就係我發覺咧，西藏人咧，佢一講到香港嗰啲事情嘅時候咧，係好有大家其實好多時係睇嘅新聞係真係好接近，同埋我發覺其實唔需要翻牆嘅，你只要嗰、那個你用嗰個思維，嗰、那個批判嘅思維。批判思维不是一定要靠这个教育去到做的，可能是你生活的一个过程或者生命的轨迹里面令到你会 develop 了一个批判的一个思考的过程。那么我今次回去西藏的时候，我很记得就是又就是你真的觉得内地人是当了你是由战地归来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新闻是怎样看呢？我是由飞到去成都的时候，我们本来是由香港飞成都嘅，咁但係因為嗰班飛機又啱啱撞正814嗰一日啦，咁就所以取消咗咁樣，咁啊所以改咗去成都深圳嗰邊搭啦喺度。咁一上到去深圳嗰邊搭嘅時候咧，啲人一聽到係香港已經哇即刻喺度望嚟望去咯。我好記得我喺架飛機上面嗰陣時有一個乘務員啦喺度，即係空少嚟嘅。咁佢一聽到佢話：，你哋係港澳定係邊度啊？咁樣講喎，我哋話香港咁樣，跟住佢一聽到香港。唉，好似好咩？佢話又聲話係好嘛咁樣講，咁跟住即係好似又佢未必會講得好批判嘅一啲講法，但係佢係真係覺得你好似啱啱唔知咩戰場翻嚟咁樣。跟住後屘我哋去到呢一個成都要轉，即係要住一晚啦喺度。中轉嗰一晚咧，我記得我一攞個證件俾嗰個咩前台職員嗰陣時咧，佢係咁樣嘅喎。咁攞回鄉卡啦，一俾佢。他第一句就香港咁樣講，即係好似好大件事咁樣。跟住喺呢幾日裏面就一路喺拉薩嗰陣時候，就所有人一問親嗰陣時候都係好大件事喺度。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真係有機會翻去大陸咧，就話睇定阿徐元寫嗰篇咩《藍絲攻略》咧，真係好有用嘅，係即係嗰篇文章冇得頂。我間唔中，我而家係直頭 bookmark 咗佢嘅喺度，即係間唔中攞出嚟去到睇下，真係好正，唔係淨係應付香港啲人啦，應付埋內地唔同嘅人咁樣都好有趣咁樣。但係咧，西藏人就好唔同。西藏人咧就話佢哋又聽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就係好似嗰種佢冇前設同你問咯，佢唔會佢可能睇咗好多唔同嘅資料，但係佢冇前設咁樣問，佢唔係問香港很亂啊咁樣，唔係咁樣問我，佢係問其實嗰件事係點樣啊？咁你好容易答，你可以好容易答咯。同埋如果你諗下，有個人問你，佢話。喂，而家香港嗰啲暴徒點樣啊？同埋香港而家呢件事其實係點樣啊？咁樣，你嗰個答法係可以好唔同噶嘛？你亦都令到你有冇呢、這個有 motivation， 有冇一個動力去到答，亦都係好唔同咯喺度。我今次咧喺其中一件，我又好少即係講呢啲，好少會無端端有少少有眼紅紅咁樣嘅。咁但係咧，當時候有一個西藏朋友咧，佢淨係無端又走過嚟咯，咁冇問我任何嘢，佢淨係走過嚟同我喺度話握一握手咁樣喺度。好呢、這個動作唔係西藏典型嘅一個打招呼方法，佢淨係握手。佢話我見到你哋香港可以咁樣做，我好即係好替你哋開心咁樣喺度講。跟住就呢件事就冇再講落去咁樣。我諗呢個係好反映到西藏人佢自己個生命軌跡，或者係嗰、那個。有呢幾年裏面嘅一啲變化，令到佢好清楚知道睇新聞嗰陣時係點睇。我覺得唔需要翻牆嘅，好多時佢係就咁望到件事，佢已經估到究竟應該點睇。我聽過有個西藏朋友甚至乎同我講一句説話啊，不過呢個西藏朋友又係啱啱頭先講嗰個喎。呢個冇乜讀過書嘅人，好多哲學講嘅喎喺度。咁佢咧就當時候同我講過一句説話咧，就係、是、啊。 佢話我而家睇新聞咧，就係反著嚟看咁樣咯，喺度講，咁啊反著嚟看咁樣，咁佢話即係少數人即係多數人咯，咁少數人反對咪多數人反對咯，咁跟住所有咁，而呢句説話咧，我覺得點解我覺得呢個西藏朋友好勁咧，就係因為我後屘我最初都淨係覺得以為好似口語咁講咯，點知我唔係好記得係咪啊米窩什去到講，但係總言之有東歐應該係捷克係嘛，有一個意見作家啦，咁佢個名叫米窩什啊佢。即係普通話 m i w a s h 咁樣佢就喺度話寫過一句好類似嘅説話咯，就係、是、啲新聞要反住嚟睇啊咁樣。跟住我當時又諗，哇！呢、這個人又抄話 Michael Sandel， 一句又喺度抄話 m i w a s h 咁樣，即係好似好勁喎呢個人咁樣。咁係咯，就係咁。咁係就係。咁咧喺過去我其實試咗好多次啊。咁咧我係唯一一次俾人 check 手機，我係其實由四月份唔係好敏感啦，咁樣跟住去到六月嗰陣時候，其實我入過去大陸境一次啦，咁樣咁又當然入去嗰陣時候部手機好乾淨嘅，係咁純粹係睇下會唔會俾人 check， 但係就冇咩事。跟住到咗諗下先，八月嗰陣時候，八月頭都入咗一次，都係冇俾人 check。咁咧翻到去拉薩嗰陣時候，我就喺度諗住可能會俾人 check 喎，係咪手機或者電腦咯？咁但係我可以做嘅嘢都做得好乾淨㗎啦喺度。咁就當時候都冇俾人去到 check 我部手機啦喺度。咁跟住我當時候就開始越嚟越放鬆啦喺度，就覺得哦原來都冇事嘅咁樣。點知喺八月23號係嘛，就係珠峰嗰單事情之後咧，有幾個學生因為喺上面寫咗啲文字，或者係總之同文，我唔知佢係寫文字定係舉標語，我搞唔清啊呢單嘢。咁總之就同啲文字有關嘅，好似同。是不是光復香港有些關係，咁就總言之就話嗰一日咧，我記得係聽到消息就話佢哋八點幾俾人拉咗，咁我哋係差唔多12點左右就經過一個安檢站嗰陣時候，嗰、那個安檢係其實距離珠峰好遠嘅，咁佢哋當時候就問我哋話喺邊度過嚟，咁我哋就話喺珠峰嗰邊翻過嚟咁樣，咁佢哋又睇到係香港人嘅證件嘅時候，佢突然之間走過嚟係同我哋講話，我哋又收到上頭嘅指令，就話如果係港澳台嘅人咧經過嘅時候都一定要查佢哋個行李同埋手機咁樣，希望你哋配合咁樣，好禮貌咁講啦喺度。咁我就當時候企咗喺隔離啦，咁就一個個俾佢到去到查嗰個手機啦喺度。咁跟住一路喺度查，咁查下之後，嗰個人好似係第一次做，好似係即係可能連嗰個拉薩嗰個西藏嗰個公安，佢可能都未遇過啲咁嘅情況喎。咁佢當時候一路查嘅時候，查冇查我嗰個喎。咁但係我嗰個手機真係清得好乾淨，我真係好想俾佢查下。咁我當時候就真係遞俾佢話，我見到佢都唔查嘅咧喺度咁樣，跟住我就遞俾佢啦。咁佢又打開嚟睇咁樣，跟住見到有裡面有啲好靚嘅相啦。即係諗下，哇！一部 iPhone 裡面張相都好似係靚相嚟嘅咁樣，即係放得上 Instagram。我真係 Instagram download 翻落嚟咁啊。咁跟住就哇！佢仲喺度專登放大嗰啲樣嚟喺度睇下咁樣，我都成日同所有人講話，我而家部手機啊，即係就算而家呢一刻啊，我部手機俾我阿媽睇都唔介意啦，係咪？即係又何況俾個公安睇啦，係咪？有乜所謂啦，係咪？咁跟住當時候就總言之係咁樣，但係當然就話呢個雖然好似講笑咁講啦，但我係好建議大家就係喺任何嘅，即係專喺要學識一樣嘢，就係點樣去喺手機裏面可以放乜嘢，唔可以放咩咯。我覺得咧好神奇一樣嘢，就係你如果係喺即係2008年、2007年嗰陣時候，如果你同我講你要喺身上面要黐一嚿嘢，嗰嚿嘢係成日都要充電嘅，仲要最麻煩就係你要，仲要係為咗要確保佢充電，仲要帶個尿袋咁樣去到充電嘅時候，跟住以呢嚿嘢可以追蹤到你嘅所有嘅一啲生活嘅軌跡，你行咗幾多步路，甚至乎你個心跳嗰啲，全部都可以 check 到嘅時候，其實係呢件事係簡直覺得匪夷所思，好似1984咁樣。但係而家喺即係一有咗呢個智能手機，而家呢個年代 iPhone 啊、Android 嗰啲之後，其實呢個係完全係實現咗嘅。你係自己甘心情願帶一嚿嘢喺身上面，去到俾人哋去到 monitor 你所有嘅嘢咁樣。其實點解我哋會咁做咧？係咪而家就算到咗呢一刻，你話要我去到放棄呢一個 iPhone， 就算我有呢、這、一個哇有呢個覺悟啦咁樣，即係覺得原來俾人監察緊，自己整一嚿嘢監察自己咁樣。咁但我仍然都要用 iPhone 咧，你唔可以唔用噶嘛。咁但係就確實好多嘢咧，係會喺呢件事之後咧，我部手機就清得好乾淨咯。譬如有陣時以前嗰部手機裡面有一啲 HomeKit 啊，有啲智能嗰啲家居嗰啲，我覺得我冇必要俾人知道我屋企有啲咩，係咪？你打開就睇到唔好啊，係咪？咁我咪 delete 咗咯。咁就所以我而家個手機裡面清嗰啲 list 咧，就清得好都。即係都乾淨咗好多咯，係同埋有陣時會咁樣，有一啲唔知呢種係咪一啲嗰啲叫咩收集嘅引頭喺度，啲人咧會覺得你裡面嘅任何嘅對話記錄咧，即係我而家同你講嘢咧冇記錄就冇所謂喎，但係如果我 WhatsApp 裡面有個記錄咧，我點都一定要 死人都要記錄住佢嘅喎，好似即係又做一大堆筆入十年前嘅記錄，我都仲可以揾得翻嘅喎喺度。咁其實係咪一件好事咧？係咪真係有呢個必要？我哋要將所有嘅每一句對話都一定要記錄咧？甚至乎有一日冇咗都覺得好大件事。其實又未必係咁咯。咁所以而家確實我就好多嘢都慢慢將啲資料慢慢喺度話真係要 keep 嗰啲就 keep， 唔中意嗰啲就 delete 翻佢咯。 OK， 好。好，边边。 我想问咧，达赖喇嘛而家喺西藏仲有冇影响力？好多年前咧，我听讲话，一啲西藏人家里边咧，仲会摆达赖喇嘛个相嘅。我想知道而家系咪仲有冇呢个情况啊？唔该晒。 我觉得咧，我觉得有尊者达赖喇嘛咧，佢嗰个影响力系。到而家是无可置疑的，即是没有人可以质疑到这个地位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我最客观的一个看法。那任何在新闻发布会又好啦，即大家都看很多新闻发布会，是不是都知道讲的东西不是那么老实。那但是就哇确实就在这个整个西藏里面我认识的人里面，其实达赖喇嘛是一个很广受尊敬的一个人物。我这么多年以来我只听过两个人跟我讲这个达赖喇嘛的坏话，即是不是汉人，我讲只听过两个藏族人跟我讲尊者达赖喇嘛的坏话。那而这两个人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即是我跟他一路倾偈的时候，我们讲的其他话题的时候，我都已经觉得他痴痴地线的了，即是我真的觉得啊这个人讲嘢好像有些精神病的在这样。那后来当他一在我面前突然之間在批判呢個達賴喇嘛嗰陣時候，他就不是話達賴喇嘛，佢話達賴咁樣喺度講咁樣咯。咁達賴呢兩個字其實個意思是即係大海又係。咁其實就話本身冇咩貶義嘅，但係因為中國嗰個宣傳裡面就令到好多西藏人覺得達賴就係有貶義嘅，達賴喇嘛或者尊者達賴喇嘛就係正常嘅用詞咁樣咯。咁當時候佢一批判呢個達賴喇嘛嘅時候咧，我就真係確定啊呢兩個人真係黐線嘅咁樣咯，就係咁。所以又係咯，希望呢個答到你嘅問題。 喂，好，我想问一下跟而家香港有少少关系问题。咁而家呢场运动入面呢，有啲意见就会觉得可能我哋个抗争有时唔好踩到北面嘅一啲，即係唔好踩到佢底线啦，唔好踩到中共嘅底线啦，即係譬如说话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咁呢句口号就好容易令人觉得係港独啦，咁我哋就唔好俾佢觉得我哋係港独啦，或者唔好抌国旗，或者即係整污糟个国徽咁样。咁即係驚踩到底线，佢就会对我哋更加差，令到呢场运动嘅结果更加差。咁其实你觉得因为有好多人会讲昨日边度跟住今日香港㗎嘛，即係一系昨日新疆，一系昨日西藏。咁其实喺西藏，其实你觉得有冇啲咩位可以遮减呢？即係譬如说你身边嘅朋友有冇，即係西藏藏人朋友，会唔会有人后悔314做嘅事情，即係或者佢哋点样睇，或者自从08年之后，其实西藏应该据我所知就冇啲再好大型嘅一啲抗争嘅事件发生啦。咁咁多年嘅平静有冇换嚟一个好啲嘅结果？ 我如果话314嗰阵时咧，我净系听过有一次有个朋友同我讲话可以做得好啲，佢唔系用后悔嗰个字咯，但系佢话觉得认为做得好啲，佢系认为有一啲人咧去到，佢话有抗争系冇问题嘅，但系佢觉得去到有啲人乘机去到抢嘢嗰阵时咧，佢就觉得呢一个系有啲丢咗呢个西藏人嘅面咁样，咁佢就系同我讲，即系某程度如果用而家可能十年之前咁样讲好难讲啦，系咪？但系而家就变咗喺嗱，如果喺呢个角度嚟睇咧，即系西藏人其实系 pro 呢个和理非嘅，就唔系勇武派嘅咁样，系啦，即系可能咁样讲啦喺度。咁但系当然又呢个唔系我嘅立场啦，但系就纯粹系又系咯，讲翻西藏人嗰种睇法咁样。咁但系其实你话由咁多年以嚟，其实西藏都唔系完全冇任何抗争活动咯。有一个好更加惨烈嘅一个抗争运动，就系其实做自焚事件嗰个咯，系由2009好似系嘛，09年一百五十几咯，可能系至到200左右。嘅人去到話自殺咁樣嚟到話做一個抗爭咁樣，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慘烈嘅運動咁樣。咁究竟而家有冇好到咧？即係呢個係好難講嘅。係你如果從呢個經濟嘅角度去睇嗰陣時候，其實佢確實係攞咗好多有經濟嘅一個利益喺度咯，喺度。咁係譬如人工加咗好多嚇咁樣，當然物價都貴咗啦，係咁人工貴。 加咗，跟住物價又貴咗，究竟賺咗幾多就唔清楚。但係睇數字就會好靚啦喺度。咁遊客嘅數字又變得好好誇張地多啊咁樣。咁即係當然其實喺香港嚟講就冇理由遊客數字當為一個政績㗎啦，係咪？冇一個政黨夠膽咁講嘅，係咪？咁但係喺總之喺西藏就會成日就話遊客數字多咗好多，幾多幾多人次咁樣，幾多千萬人次，2500万人次咁樣，類似係咁樣講。咁究竟係好定唔好嘅話，就你睇下究竟啲人係想喺邊一方面咯？某程度嚟講，其實喺一啲佢哋想本身想爭取嘅，譬如喺宗教上面，喺寺廟嗰度，其實係嗰個打壓越嚟越大嘅。咁但係如果喺經濟嗰個，你係越嚟越即係又會好似睇落會多少少咯。係咁，即係究竟係咪即係你點樣可以一路會喺香港究竟係咪走緊呢一個路線咧？喺度即係又會唔會令到話一路多啲咁嘅金錢上面嘅支援，但係又一路好減少啲嘢，好似當一個買賣咁樣咧？呢個其實永遠都。这个其实是永远都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好像一个做一个交易还是买卖咯，甚至乎这个交易可能是即未必是我们想见到的一个交易咯。 OK 第一题 是不好意思啊，我想问翻一個問題嘅，咁即係你啱講到專制達賴喇嘛啦，係仲係喺西藏有一個好大影響力啦。咁毫無疑問，中共係會打壓佢影響力噶。咁我就想了解一下啦，咁佢係用咩方式去打壓佢嘅影響力啦？咁同埋我想講，因為你之前講嘅都係一啲比較過去少少嘢，咁我想問一下你，依個西藏佢哋對呢種打壓佢哋嘅自我意識。有冇一個自我意識喺度啦？咁即係如果有一個自我意識喺度，咁佢哋會嘗試點去反抗呢個自我意識？可能唔係話真係一定出嚟對抗，但係佢潛在底，佢哋會點樣去抗衡呢種意識形態嘅控制咧？我想了解呢個嘅， 同嗰啲之類嘅，好似今年年頭嘅事嚟噶嘛。即係咁喺西藏啲人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即係佢想。我不知道怎么说，即是在大死了之后讲自己顶了上去这样。 你说反抗意识这下呢，就说有时候我觉得是好像刚才所说西藏，即是当局怎样控制一个外国人样。那其实你如果要控制一个外国人，你发觉原来控制他是的行为 很困难的。但你控制他会牵连的人就会相对来说容易一点。那很多人其实他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有什么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样。那但是当他那个体制可以做得到是令到你觉得你身邊的人會受到牽連的時候，其實你的行為會受到很大的牽制。而我想不單止是西藏，其實全中國都在發生緊。譬如有些人無端端被人家裡打電話，就即刻可能個態度就會盡量，起碼即未必會轉態，未必好像即不是好像有湯家驊那樣那種轉態，但是就起碼是真的會有些壓制了自己的一些行為。剛才你另外講到話轉世靈童嗰度，就而家最大爭議嗰個轉世靈童就係十一世班禅喇嘛嗰個，係咁就係因為有一個係由漢嘅，即係由中國政府選出嚟嘅班禅咁樣，跟住有一個係由達賴喇嘛認證嘅一個班禅咁樣。咁如果係根據翻宗教嘅儀軌，根據翻宗教嘅制度咧，其實就係全部都一定係達賴喇嘛嗰個啱嘅，即係呢個毋庸置疑嘅。咁但係而家就冇辦法咯，你唔知究竟嗰個人去咗邊度啊嘛，係咁有啲人話係咪謀殺咗咁樣？咁我諗其實就未必係謀殺嘅，但係嗰個人就而家嗰個身處嘅地位，其實就點都一定唔會公開嘅咯。係咁，至於你話新嗰個咁嘅班禅喇嘛係點樣咧？就咩新即今年話講嗰度，就其實仲未有即係真。仲未有轉世靈童出現嘅，咁但係而家今年比較多啲人講嘅就係應該有尊者達喇嘛嘅轉世咯，即係如果佢譬如將來圓寂之後，咁佢嘅下一世係點樣選擇咧？咁樣咁我諗西藏人佢心裏面其實好清楚嘅，即係有你點樣去到跟翻嗰個儀式咁樣。咁正如好似達喇嘛啦，佢成日都會講就其實如果共產黨真係想揾，不如揾咗阿毛澤東嗰個轉世先啦，咁樣即係好過成日就喺度揾人哋宗教嗰啲，咁又唔關佢事，係咪揾嚟做乜咧？係咪咁？但係就總言之而家虽然喺口头上官方咁有一个讲法，但系大家心里面会好清楚明白咯。咁至于你话西藏人会唔会话有啲心底里面有啲反抗咧？我谂有阵时确实系好困难嘅。咁我譬如呢个问题咧，我从来都唔会 因為我覺得我唔會，我從來冇問過任何西藏嘅朋友，你哋點解唔反抗唔做呢啲嘢咁樣？因為我會諗下，其實自己都未必會做，即係喺呢個處境嗰陣時候都未必會做到呢樣嘢咯。係咁，確實嗰、那個即係嗰個牽連一牽涉到嗰個株連嗰個關係嘅時候，其實會令到好多人都卻步咯。我諗有陣時會將呢一種嘅矛盾嘅感覺就會去到外化咗去咯，即係譬如外化嘅其中一種方式，就除咗頭先好似所講一啲相對嚟講係呢個可以叫做露骨嘅咯，係即係佢直頭走過嚟同我握手話好高興你喺香港可以做啲咁嘅事情咁樣。咁但係另外有一種外化嘅表現咧，就係、是、咯，你而家見到點解我去每次同啲有唔同嘅朋友，譬如香港朋友一去到一啲西藏嘅地方嗰陣時候，我一定好堅持所有人要遵守嗰啲咁嘅規矩嘅。跟住有啲人就會同我講，佢話：，誒、哎、嗰、那個外國人佢都係著得好暴露啦，有乜所謂啦？係咪？我話唔得，因為嗰外國人係另外一回事啊嘛，即係佢冇呢一個後面嗰個包袱喺度啊嘛。但我話你香港人嘅話，其實人哋話就話知道你係香港人啫，但係其實如果你係一做得差少少嘅時候，其實佢哋完全係會將自己睇過嘅一啲漢人嘅一啲遊客嘅一啲行為會歸為一類咯，而呢個你唔可以怪佢哋嘅，因為有啲似係，其實諗翻香港有陣時候都會係咁樣咯，即係香港人你睇，你可以話究竟有香港人同埋內地人嗰個關係，其實好老實講，個民族係算係同一樣嘅，咁但係嗰、那個就算係嗰個成長背景有啲咩唔同咁樣，但係有陣時候你話你譬如見到一個內地人，究竟係咪會有一種係相對嚟講負面嘅感覺？但你話如果係譬如有呢個負面嘅感覺，係咪對所有人都係咁？其實又未必係嘅喎，係可能你可以見到一啲內地嘅朋友，譬如我自己好中意去旅行啦，我去到非洲見到一啲內地嘅朋友、成都嘅朋友，咁我係真心開心嘅，即係呢個係冇得避免嘅呢、這個係。咁但係你話我係咪又等於對呢一個一啲內地遊客拖住個夾喺度行嚟行去、衝嚟衝去，跟住好大聲嗰啲冇反感？又唔係喎喺度。咁你點樣去到將你就而家譬如去到西藏旅行嗰陣時候，你就點樣去到將自己個定位要放喺一個比較令到人哋唔會太反感嘅行為咯？不過我覺得西藏咁樣嘅喎，即係起碼到近排我都仲有呢種感覺啦，就係、是、西藏人咧一覺得你好嘅咧，就問你係咪香港人嘅喎；覺得你唔好就問你係咪漢人喎。咁樣即係有陣時候都幾尷尬啊！呢件事係咁樣咁。但係我覺得點解我一定要啲人咧係嗰個要遵守好嗰啲規矩咧？就係、是、因為其中一種西藏人嘅外化嘅。即係對呢種矛盾心態嗰個外化嘅表現咧，就係咯，會突然之間對一啲漢族嘅遊客嘅一啲不禮貌嘅行為係有個極大嘅反應。嗰個大嘅反應係大到唔夠膽相信。譬如好多年前咧，有一位阿姐啦，咁佢就無端端喺個羊湖，即係羊雀翁錯湖，係一個神聖嘅湖嚟嘅。嗰個係班禅喇嘛嘅一個靈湖嚟嘅。咁佢哋當時就喺個湖嗰度就影咗一輯。唔知係咪造型相定婚紗相，我已經搞唔清啦。而家好專之好好多人嚟西藏影一大堆嗰啲好騎呢嘅相咯。咁嗰張相係點樣呢？就將佢嗰個女人係著住即係化咗白色嘅妝，跟住又著住一件紅色嘅衫，咁仲係飄逸㗎喎。咁跟住呢就飄咗嗰啲即係去咗個湖嗰度，喺度漂浮喺度喎。咁我睇落我就覺得真係似條浮屍咁樣，但係就唔知點解佢哋就覺得呢個好靚咁樣喺度。但係咁呢個係嚴重影響咗嗰、那個，即係呢個係好冒犯嘅。其實呢件事，因為聖湖裡面啲魚係唔可以食啦，同埋係理論上唔會踩落去嘅。西藏人咧要嗰啲水嘅時候，都會攞喺度咁樣放下喺個頭嗰度啫嘛。咁佢咁樣做其實係嚴重有啲侮辱咗個湖喺度，跟住後屘西藏人喺嗰個微博就轉發咗呢張相之後咧，係下面嗰個批評係大得好緊要。咁如果係就咁睇嘅時候，可能會覺得如果有啲人就話：，誒佢係有人。如果是外國人咁樣，人哋會唔會咁樣做啊？可能真係唔會嘅喎，又係。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呢一個行為，其實西藏人係會聯想到好多好多自己冇辦法出到聲嘅位置。咁佢到咗一啲呢、這個係完全合理可以去到批評嘅一個事情嘛，佢就用一個係過大嘅力度去到批評咯。咁當然呢件事唔代表完全啱嘅，因為確實係喺佛教嘅角度嚟睇，都覺得好似未必咁平常心去睇呢件事咁樣。但係就大家總言之，去到有機會就注意一下啦。 OK， 有冇其他問題？呢邊先。 想問一下啲西藏身份認同嘅問題，即係香港人就成日中意，即係香港好多調查問你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定香港人，咁西藏有冇嘅？ 有冇呢啲咁嘅調查？ 咁呢個調查咧，聽落即係哇，簡直係搞藏獨啊！喺度，即係西藏係敏感得好緊要。喺呢種情況係，我諗唔會有呢個調查咁樣。但係咧，有一樣嘢咯，就係西藏人其實，因為如果你用藏文去講咧，其實就冇呢一個中國人呢個字嘅，係有其實而家可能都有嘅，有一個中國，中國就祖國咁樣，咁祖國咁就係好似中國嘅發音咁樣咯。但係其實如果更加常用嗰個字咧，係有啊傑咪。同埋 per me 即係 per 班或者係 per read 咁樣，即係 get 同埋 per 咁樣呢兩個字係一個係日漢，一個係日藏咁樣。咁所以又其實喺呢一個嘅定義範圍裏面咧，因為呢個係牽涉到民族噶啦，就唔係牽涉到一個政治體制咁樣嘅。咁所以咧，如果一個西藏人佢用藏文去到講話自己係一個又我係一個西藏人啊 per read 咁樣，咁其實係完全冇任何政治上嘅考慮可以。加到入去咯，喺度咁，但系我谂大部分嘅西藏人佢亦都好难会，即系喺呢种场景嗰度，佢喺藏文嘅口语里面，佢系讲唔到自己系汉人，即系嘅，因为净系得 Gary 呢个字啊嘛，佢讲唔到呢个字咯，因为呢个字系完全违反咗嗰个身份嗰个民族血统啊，佢咁系。 意思是他的語言裏面沒有一個這樣的智慧去讓他可以思考到區分到是、就是、中國人還是藏人 是不是這個意思 在口語上是這樣可以、哦、可以都可以這樣說因為那個、那個身份那個是一個血裔來的但是當然一去到、就是、當然可能他更加需要說這句話的時候就要 去到一個外國的環境或者用一個用中文或者是用這個英文去到講咯，咁我嗰陣時咧，有一位西藏嘅朋友，佢就去咗外國嗰度讀書喺度，咁我嗰陣時都有去外國揾佢啦喺度，咁又我好記得咧，就當時候佢係因為都係要保送出去嘅，咁佢都係攞緊呢個中國嘅身份嘅護照啊咁樣啦喺度，咁後屘啲人問到佢係邊個地方嘅時候咧，當時候就出現一種好尷尬嘅一個場位啦，就係、是、咁當時候嗰個老師就喺度問成班同學，究竟你係咩嘅？地方啊咁樣講啦喺度，跟住咧就佢就將即係我個朋友一起身嗰陣時就話自己係嚟自西藏咁樣啦，咁其實好多人一聽到係西藏人嘅話就好即係有一種好特殊嘅感覺嘅係，即係咁嗰個老師咧，佢當時就將西藏即係用英文寫啦，就寫咗喺一欄嗰度，跟住中國又寫咗一欄，然之後台灣又寫咗一欄，咁其實其他嗰啲國家又寫咗一欄咁樣。哇！呢件事係令到嗰個咁嘅場裏面有一啲中國嘅學生係極之不滿意啦喺度。咁後屘嗰個西藏朋友咧，佢就同我同嗰、那個、走去同揾嗰個 mentor。同嗰個教授講翻就話，其實呢件事係令到佢哋係一個好唔即係處於一個好唔適合嘅一個場地，因為佢而家唔係離開咗西藏噶嘛，佢仲要翻去噶嘛喺度。咁其實呢件事係好尷尬、好難處理咯。咁就希望下，哇下一次可能唔好再出現呢個情況咁樣。咁後屘咧，我有一個咁嗰、那個朋友有一次就同其他人喺度傾偈嗰陣時咧，我永遠都覺得咧，中國香港點解成日都強調要中國香港就好似好奇怪咁樣，係咪你咁啲人問親你係咪中國香港，你可以問翻你咪中國。北京咁樣，咁好永遠都好奇怪嘅一個字咁樣，但係西藏某程度都係咁樣，即係你永遠都要好似如果最正義正確嘅講法，一定要講中國西藏嘅咁樣。咁後屘嗰個朋友咧，有一次有個即係之後再喺介紹自己嗰陣時咧，佢係處於一個好實際嘅考慮嘅情況，佢就同啲人一講親你喺邊度嚟啊咁樣，跟住佢話我係由 China Tibet 嗰度過嚟，佢係用 China Tibet 唔係 Tibet China 咁樣咯喺度，咁就係 China Tibet 咁喺度講啦喺度，咁跟住後屘有一個。當時另外一個中國的留學生就跟他講了一句說話用中文講的他就說你好好一個中國人又說自己是 Tibetan 這樣說然後我的朋友當時就很認真地跟他說他說我的身份證上面寫的是藏族人嘛那我為什麼說自己是 Tibetan 不行我都講到中國了這樣說然後那個人聽完之後就可能真的有些駁不到那就會沒有了那個反駁的聲音但是總之我的朋友盡量這些位置都 很小心大家都是 OK 好後面這邊 我有兩條問題嘅，第一條就係咧，咁我上年年底去西藏嘅時候就發現咧，其實藏人同埋漢人之間咧，即係我同兩邊嘅人都有傾過偈啦，就發覺佢哋對於彼此之間咧，其實都係有不滿嘅地方啦，甚至係嗰種發現佢哋嗰種藏漢衝突咧，都係比較出面嘅。咁我想問一下，咁你作為你睇自己嘅身份就係旅居喺西藏嘅一個開咖啡廳嘅人啦，咁樣。咁但係你又講過，其實你都幾即係 同西藏係有種 bondage 喺度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你覺得自己嘅身份會唔會有少少 marginalize 咗啦？同埋你點樣去睇民間嘅呢一種喺西藏入邊嘅一種藏漢衝突？同埋咧有第二條嘅就係、是，等先，我突然間唔記得咗條問題，唔好意思。答咗第一條先，係係，唔該。 咁有即係等緊你好似係咪啊？要離軍啊上身咁追問一條咁。咁有我覺得咧漢藏嘅之間嗰個衝突咧係有嘅，咁但係咧嗰個衝突其實就未必可以話，未必去到一個好極端嘅一個例子咯。嗱，譬如咧，就係、是、咁，譬如咧西藏其實就除咗有漢人之外，仲有即係除咗藏人同埋漢人之外，仲有一個好大嘅民族係回族人啊，係。咁但係咧我自己就好少見到藏人同埋回人去到結婚嘅，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禁忌咯，到而家都係嘅。咁但係如果藏人同埋漢人之間通婚咧，係都有都普遍。我身邊都好多朋友都係藏漢通婚。我譬如識得有一個好熟嘅一個朋友，藝術家嚟嘅。咁佢喺微博上面嘅名咧，就係用咗第一個字就係用漢文去到寫，第二個字就用藏文去到寫咁樣。咁即係佢嘅意思就係佢因為一半係藏人，一半係漢人，所以個名字都專登係咁樣寫啦喺度。咁就所以個個人即係除咗藏人之外，其他人都唔知道，淨係讀得佢一個字咁樣咯，係。咁又但所以嗰個新政嗰個矛盾咧，其實就我諗有陣時都會睇下究竟你又用咩取態去到問呢個問題咯，係。咁確實，如果譬如用啲即係如果你譬如係想問佢有啲咩矛盾嘅地方，佢可以講好多咯。但係其實真正嘅嗰個矛盾，我又覺得冇真係咁大咁樣。但係咧，正如你即係頭先所講啦，就係其實。西藏人對我嗰個感覺，我自己有冇即係我唔覺得自己被邊緣化啦咁，我反而覺得自己游刃有餘，即係喺兩邊走嚟走去咁樣喺度咁樣咁聽下唔同嘅人嘅聲音咁樣。咁但係西藏人就會某程度就係咯，總言之又中意我嗰陣時就話我係香港人，我唔中意嘅時候就話我係漢人咯咁咯。 啊，係啦，同埋第二條問題就係咧，咁我去西藏嘅時候發現其實內地啲書唔係西藏啲書局咧，其實係新華書局比較多啦。跟住然之後咧，就算係一啲民間入邊啲書店咧，都係漢文嘅嘅書係多過藏文嘅書嘅，係啦。同埋咧，發覺我之前有睇過篇新聞咧，就係、是、發覺中共咧，佢係對於西藏嘅嗰種文化啦，同埋嗰個宗教嘅打壓咧，係越嚟越嚴重啦。就例如話唔俾啲青少年依家係去接觸藏傳佛教啊，跟住就唔俾佢哋入寺廟啊咁樣。咁我想知道其實西藏民間對於呢一種咁樣嘅打壓，其實佢哋有冇一啲好強烈嘅 rebound 咧？又或者係？其實 本身西藏嘅藏文書店其實都多嘅，係咁喺百貨街裏面咧，即係喺拉薩嗰、那個算係一個宗教同埋文化嘅中心嗰度啦，百貨街大超市嗰邊咧，其實都有幾間，咁跟住嗰啲都幾比較大嘅，係甚至乎新華書店裏面其實都有藏文書嘅，咁就但係呢個就唔代，即係我雖然係咁講，我只不過係想講就話其實西藏我見到其實你真係要揾藏文嘅書店其實都多嘅，咁但係就當然好多時你出版嗰個肯定就會非常之小心咯，喺度即係好多嘢都知道係。你只是看就算看不明藏文的话，你就咁讲这个汉文里面的世界里面，我觉得在西藏的书局呢，最初开始去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看啊，咁样哇有啲靓相，有啲讲啲西藏嗰啲，但係睇咗即係你如果真係睇足十二年淨係睇嗰啲书嘅时候真係好闷喎，即係日日就喺度睇藏传佛教嗰啲嘢咩嗰啲嘛，即係而家好鍾意呢，有一个僧人又做一个封面咁喺度哇！跟住喺度講一大堆嗰啲心靈雞湯嗰啲嘢咧，咁啊一次睇又好正喎，係咪？哇！日日睇咁樣睇到我都變咗雞湯咁款，真係搞到我都冇乜興趣睇咁樣，係咯。咁又我諗係咯，就係咁。但係你頭先另外一個問題係話藏人有冇啲心裏面嘅抵觸？ 我想知佢哋有冇我想知佢哋本身有冇一啲自己自發做嘅一啲行動去 preserve 佢哋一種咁樣嘅核心精神，就係佢哋嘅嗰種宗教信仰。 宗教確實就可以變成一個敏感嘅事情咯。咁但係相對嚟講，文字就會有呢種，即係會做得可能會好少少。就係、是、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是、因為而家係微博上面咧係可以發到藏文噶嘛，係同埋佢哋，我記得呢個係 阿喬布斯佢過身嗰陣時咧，其實西藏好喺西藏嘅微博上面係做咗一件好有趣嘅事情，就係、是、好多人喺微博上面不停點燈咯。以前有個點燈嘅符號噶嘛，而家唔知道有冇啦，係咪？總之六四嗰陣時就會冇咗咯呢個符號。咁就話佢嗰個西藏人佢哋點燈嘅原因就係因為覺得喬布斯對藏文化好有貢獻。啊，喬布斯有啲人就話佢係藏傳佛教徒咁，但係唔清楚係咪。咁但係咧，我好記得咧，就係、是、我。俾個西藏嘅朋友喺度睇我啲手機啊，或者係以前我用一部叫 Palm 有冇聽過？好舊啦，應該聽過都唔少年紀噶啦。咁跟住咧就我見到係咁有人係咁岌頭咁樣喺度。咁但係咧我後屘我有一次俾個朋友睇咧，我嗰部 iPhone 咯。咁 iPhone 嗰個 iOS 而家可以出到12嘅，咁但係就話 4.2 開始咯。係我聽聞咧就話可以用到呢一個藏文喺度。跟住我裝咗之後咧，我一睇跟住可以打到藏文，我覺得成件事好神奇啊咁樣咯。跟住我就俾個西藏嘅朋友睇啦。咁我俾佢睇個手機嗰陣時咧，佢最初好好奇咁望下，跟住後屘見到我示範俾佢睇藏文嘅時候咧，佢之前所有嘅功能咧，你點樣神奇嘅功能都好，佢都冇興趣嘅。一睇到藏文嗰下，佢係真係隻手都震震地啊！跟住後屘佢喺度試咗打咗幾句啦，跟住本經書喺度打咗幾句，係完整咁好慢好慢，但係完整打咗一個句子出嚟。佢嗰種興奮咧，佢即刻同我講話：你可唔可以幫我買部？手機啊咁樣，而家咧喺成個西藏嗰度咧，最多人用嘅手機就係用 iPhone 嘅咁樣，即係又係咁有陣時咧，有啲人就會話：哇，僧人嗰部 iPhone 仲高級過我嗰部啊！即係我都用緊 iPhone X 啫，佢用緊 iPhone XS 啊，仲要 Max 添咁喺度咁。咁但係其實就我有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可以用到藏文咯。這個未必係純粹係嗰個物質主義嘅影響嘅，係真係藏文呢個好緊要咯。係咁，我同埋咧喺網上面，譬如好似就咁講微博呢兩個字，微博咁藏文係啲乜嘢咧？我而家唔講。出落去，但系嗰阵时曾经喺微博上面都引起一个讨论，就话西藏人应该一讲到微博嗰阵时，唔可以用微博呢个字，唔可以用呢一个嘅翻译嗰个字，因为微呢个字有个 W 嗰个藏文字咧，系一个好多时外来字，总言之唔系咁好睇。咁佢哋就用自己一个沟通之后，就用咗另外一个字去到代替呢个微博咁样。我唔知喺实行上面啲人用得多唔多咯。咁但系确实会有呢一种，我觉得呢个就好似头先你所讲嘅一种好软化咁，好软性地去到保护自己嘅语言嘅其中一个方法咯，喺度。咁当然好多人，你一问啲僧人，即系我唔建议大家去问啦，无谓咁问。咁但系你问嗰啲僧人话，你点解用 iPhone 啊？咁个僧人都会讲话，或者唔系僧人啊，或者系西藏嗰啲人，佢都话啊，因为可以用呢、这、一个有藏文咯，咁样。跟住你打开佢个微信嚟睇，可能都系发翻汉文嘅。咁但系就系咯，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咯。 系想问一下佢哋点睇呢一个？哇！呢、这个移民啊，移民啊！ 移民咧就話我諗你始終都要有一個出國嘅許可咁樣咯，亦都要有一個護照咁樣。但係其實西藏人係攞唔到護照嘅，係即係有好多人會同你講話。我記得嗰陣時咧，啲咩叫語言藝術咧？就係、是、其中有一種語言藝術，就係你將啲嘢去到話譬如嗰陣時有個外國記者問過一個西藏嘅官員，就話聽講西藏人係攞唔到護照嘅，跟住嗰個官員就答啦，佢話其實唔係攞唔到護照，係你唔俾個你美國唔俾簽證佢啫嘛。但係其實我哋好似攞中國護照，其實去到美國大使館都攞唔到簽證㗎，咁樣即係唔係個個都攞到簽證。但係呢個係完全係狡辯啊，係因為係扭曲咗嗰個問題嗰個癥結啊。因為你攞唔到簽證係一回事，你攞唔到護照就係內政㗎啦嘛，係即係唔係一個外交嘅一個政策喺度。咁但係而家確實大部分嘅西藏係攞唔到護照嘅。咁當然你喺香港可能會見到有啲人攞到，即係佢攞唔到護照之外，仲係攞唔到嗰個有港澳通行證啊，台灣嗰個證件都攞唔到嘅。咁如果你真係見到有人攞到嘅話咧，有幾個原因啦，可能係保送過嚟嘅。咁譬如有啲喺康於嗰邊，有啲學生都係西藏拉薩嗰邊過嚟嘅。咁我都識得。咁就有一啲就係可能係佢根本上就唔係西藏嗰邊嘅，佢可能係攞緊尼泊爾護照或者印度嘅咁樣。咁喺香港間唔中都會有。如果你喺北角呢頭住嘅話咧，到咗年初一二三咧，就好多人喺門口嗰度排擺曬嗰啲地攤嗰啲咧，就賣嗰啲西藏嗰啲法器啊嗰啲咁樣，嗰啲全部就肯定係尼泊爾人嚟噶啦，就唔係西藏，即唔係西藏嘅藏族人咯。佢哋好多時係雪巴人啊咁樣。咁又係咯，所以你話連護照都攞唔到嘅話，移民就要。你要有個出境嗰個手續噶嘛，咁呢一個係應該做唔到咯，好困難咁樣。同埋有陣時就唔係淨係移民呢樣嘢咯，即係你 點好好多人其實唔肯攞呢個外國嘅護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你攞咗外國護照，如果你冇咗個中國身份證嘅話，你想翻嚟西藏係好困難。咁譬如如果你甚至乎喺個護照上面，如果你淨係想有即係有你譬如攞咗本德國護照嘅，你想你個名係寫住藏人，即係個西藏人典型嘅西藏人嘅名，出生地寫住 China 嘅話，其實係好難攞到簽證咯。我覺得西藏人唔單止係對，即係未必係對成個西藏境內都有一種好特殊嘅 bonding， 但係咧對拉薩呢個地方係一個好特殊嘅關聯嘅，係即係一講到好多時最主要嘅地方，佢哋要去嘅地方係拉薩，就可能譬如有啲康巴嘅人，即係西藏東邊嗰啲人啊，或者係有昌都啊嗰邊咁樣，佢哋專指係。點樣都一定要嚟一嚟西藏咁樣，咁好多人係就算去咗外國嗰陣時，佢點都係想翻嚟，即係去一去拉薩咁樣，或者係會喺嗰度長留啊咁樣。我甚至乎聽過有個西藏嘅朋友，一個藏族嘅朋友咯，咁佢就本身攞外國護照嘅，咁佢就好想一路好想係用幾多錢都好要喺拉薩嗰度買一間屋咁樣。咁我問佢話，其實你都翻唔到嚟，點解要喺度買屋咧？咁最後佢買唔成就咁，但係咧佢就話，然後佢唔知點解佢好想喺有呢塊土地上面擁有一間屋咁樣咯。係咁又地段當然就唔重要嘅咯。 OK。有冇其他問題？我先查一個先再俾啊。呢個今日嘅題目叫做《雙城記》啦。咁我啱先其實好多朋友問西藏嘅問題，其實都係翻新翻香港嚇，即係希望從西藏嘅經驗或者歷史去望翻香港而家當下。你自己喺過去呢兩個月，我睇你嘅 Facebook， 其實你都幾積極地參與喺呢、這個。或者见证紧呢一场运动啦，咁其实你喺呢一次嘅香港呢场运动入边，即系你自己，即系两个地方对照吓，即系拉萨同香港对照，你自己会睇到啲乜嘢咧？或者你会觉得，譬如香港去到呢一个 moment 或者呢个当下，有啲乜嘢嘅经验我哋可以借鉴，或者有啲乜嘢嘅東西你覺得喺即係比較呢兩個地方嚇，你係啲咩嘅反思咧？ 我其實呢即係唔單止係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喺過去呢幾個月或者係過去十二年裏面，尤其是2008年開始啦，其實成日都會諗緊香港同西藏之間嗰種關聯啦。咁但係咧有陣時我會突然之間會好樂觀，認為香港好好多啊咁樣。咁有陣時又突然之間會覺得好悲觀咁樣。咁我成日聽到有啲人會同我講一句說話咧，就係話今日西藏，明日香港啊咁樣。其實我唔係好認同呢一句說話，因為始終兩面嗰個體制好唔同咯。係喺西藏人嘅角度，佢哋會認為有香港始終有一個能量喺度繼續去到話保護到自己嗰個價值嘅喺度。咁但係我喺短期嚟講，我覺得香港嘅情況，我會覺得始終都係比西藏好啲咯。但係咧有陣時候我會諗，其實香港而家呢個城市咁喺呢度，其實那個。即當如果譬如當係1842年開始嘅，當係啦嚇。咁其實到而家嗰個歷史都唔係話真係好長咁樣。咁我而家又開始有啲嘢不停喺度被蠶食啦。語言嗰度其實都我哋都唔單止係而家話粵語咯，即係就算我上一代開始到而家，其實有一個我起碼見證住一個譬如潮汕語咁樣，其實係喺我個屋企裏面都消失咗嘅咁樣。咁其實有陣時會諗，其實以香港嗰個歷史文化根基。或者是宗教官或者是體制那些，我不講在2047年之前的事情，我如果譬如將個時間的維度再拉長一點，那其實你們會覺得西藏仍然在這裡還是香港在這裡呢？譬如如果是將個時間拉到去500年之後或者1000年之後，那究竟是西藏仍然可以保留到現在的東西，還是香港呢？這個我其實一直都會很會諗，即係成日都會諗嘅一個問題咯。我諗頭先你有一個問題，咪問究竟即係西藏對我啲咩影響嘅？我有陣時覺得有喺香港度，我哋永遠講嗰啲事情都係好短嘅一個時間，你永遠好似係即係所謂借嚟嘅地方借嚟嘅時間咁樣。我哋永遠講都係講緊2047年，起碼我喺你就算上網揾都好難揾到2048年之後啲人會講啲乜嘢嘅喺度。咁但係如果係喺西藏就唔同喎，譬如好似喺即係 點解自焚事件呢個會令到好多人都好難過呢？其中一個好難過嘅位置就係因為西藏人好多時係即係自焚，始終佢都認為係一個自殺嘅事件嘛。但係呢好多人會覺得自焚即係自殺呢件事情係唔應該做嘅原因，就係因為會影響咗佢嗰個轉世啊，係即係嗰個所謂投胎啊，係咁又嗰個影響嗰個維度，有啲人即係其中我聽過個講法就話，可能嗰個人會五百年之內冇辦法去到話投胎轉世啊咁樣。咁呢一個你唔需要理究竟你自己係相信定唔相信，你總之人哋去到做嗰陣時，佢係真係相信嘅時候，其實呢個時間係拉到好長咯，係咁。有時候我就會喺同一個時間嘅觀念去到諗就啊，其實如果係過咗好多年之後，已經唔係講緊幾十年咯，咁一千年之後，咁究竟邊個地方擁有嘅嘢會多啲咧？其實我如果而家諗落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又我比較相信西藏仲喺度咯。香港我就真係好難講。 我即係你啱先提到自焚呢樣嘢，即係你啱先都提及就係喺2009年之後有過百位嘅。主要是僧人啦，系咪？即系采取一种自焚嘅方式去作一个抗议啦。我想其实追问第一就系佢哋呢个自焚喺西藏或者喺拉萨，佢哋知唔知道呢个消息嘅？即系一般人知唔知道其实系有人自焚作一种政治上边嘅抗议？第二就系其实我都想了解啊，即系譬如我今日一路咁听你咁讲咧，我唔係好真實地感受到西藏人嗰種 suffering 係點樣，但同時啱先你即係數字上見到有百幾個僧人咧，即係啱先你都講，其實對佢嚟講一個好大嘅犧牲咯。即係究竟對於呢啲僧人嘅眼中咧，佢哋所生活喺呢個西藏呢個土地入邊，佢最直接感受到嘅壓迫或者嗰種不義或者對佢哋，即係要點樣？究竟乜嘢係令得佢要用呢個方式去抗議啊？ 西藏咧，佢好即系好，我觉得有一样好神奇嘅嘢咧，就系、是、喺一个网络上面嘅空间，系一个好收紧嘅一个地方咧。我哋可能喺香港度，其实已经过咗嗰段网络空间收紧得好紧要嘅时间，已经唔记得咗，或者即系我嘅意思系唔存在呢一个时间，所以其实好多时唔记得咗冇网络空间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去到传播一啲消息咁？但系咧喺西藏嗰度咧，我发觉到而家仲可以。睇得到嘅，即你有時都會覺得好奇怪，點解有啲消息大家都知道嘅？譬如自焚嗰啲人，佢未必可以知道好準確嘅數字，佢未必知道嗰個有準確嘅位置，但係唔知點解總係啲人咧就可以傾下傾下就可以講到一啲好清楚知道外邊發生啲咩事情咯。咁有時我會覺得好似我記得好似好細個嗰陣時咧，嗰陣時仲未有呢一個 internet 嘅時候咧，好神奇嘅喎，即係九龍區啲學校講嗰啲鹹濕笑話咁樣，北區嗰啲都知道嘅喎喺度，即係你就會諗點解個個人講嘅笑話一模一樣嘅咧？咁究竟點樣傳出嚟咧？我其實都完全冇呢個概念，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另外一個即係傳播，即係喺民間之間嘅傳播媒介嘅裏面點樣去到做得到咁樣。但係咧喺西藏裏面嗰啲消息咧，即係譬如一啲人講到，無論係自焚嘅消息啦，無論係尊者達拉瑪嘅一啲。譬如佢今年因为有少少唔舒服啦，咁样系所有人都知道嘅，好神奇嘅一件事情。咁你话如果系譬如西藏人嗰种痛苦嘅话，就如果唔讲喺政治上面嘅一种好，或者系一种又真系肉体上面嘅一种打压啦，咁样。咁另外一啲有阵时有啲痛苦，佢未必需要讲得好确实嗰啲。我之前睇到周教授你一本即系有一篇文章啦，就系讲你个微博嗰度俾人炸嗰种咁。其实我觉得好，我有啲人而家讲到咧，一讲到 social media 咧，你太过玩嗰啲 social media， 佢就用一种好似你觉得你净系识上网啊嗰啲咁嘅态度去到讲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唔系，我觉得有阵时你系一种表达嘅一个空间嚟噶嘛。喺度，当你明知道你而家谂到一啲说话去到讲嘅时候，你系冇得讲出嚟嘅时候，其实呢个痛苦嘅感觉好难去到宣泄出嚟嘅喺度。咁有陣時可能係純粹係嗰個人佢本身係嗰種痛苦嘅感覺，可能係本身我諗住要放尊者達拉瑪幅相喺個佛台嗰度嘅，咁跟住而家我就將佢放咗喺下面嗰個櫃桶下面，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痛苦嘅感覺。咁你又另外有啲人係唔可以去寺廟啦，唔係所有西藏人都可以，即係唔係所有西藏人都唔可以去寺廟。咁但係有好大部分嘅西藏人都係唔可以去寺廟嘅，咁佢唔可以。這個就可能是牽涉到他是做一些政府的單位那些，那他又好，即他講到明你去寺廟的時候他說不行，那他們就開始有些傳言出來了，那些傳言就是會說有些人呢就去了一些在單位裡面做事的，那他就走了去 有寺廟嗰陣時候，就俾個領導捉咗去問佢：你做乜要去個寺廟嗰度？跟住佢哋就聲稱咧，上面嗰啲相機就有曬人臉識別，可以睇得到嘅咁樣。咁所以點解喺西藏你成日見到啲人喺度戴口罩咧？就唔係佢哋諗住去做抗爭啦，而係佢哋本身就係因為真係驚有啲人臉識別啊嗰啲，所以女仔就有陣時話防曬啦，或者係太過乾燥啊。男仔有陣時都戴個口罩，就係因為驚俾人影到啲相啊咁樣。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有啲人臉識別可以誇張到一望到，然之後就即刻定到個人咧，其實又未必係咁。咁但係你，尤其是係幾年之前嗰啲科技，但係呢個消息係傳咗好多年嘅咯。咁令到個個人都會好避忌咯。係我以前咧見過有一個某個文化機構嘅一位老師啦，咁佢係好多年都冇去過寺廟嘅咯喺度。咁後屘因為佢有一個內地嘅一個另外一個文化機構嘅舊同學過咗嚟西藏呢邊咧，咁就為咗咁佢就變咗係做一個文化嘅介紹啦嘛，咁就冇違反嗰個規定咯，咁佢就名正言順可以去寺廟咯。跟住佢就聲稱話要帶呢一個內地漢人嘅同學一齊去寺廟嗰陣時候，哇！你見到嗰種佢係直頭一路每個地方見到就係咁攝錢，係咁每個僧人都喺度派錢，跟住連派到啲僧人都話：唉，唔使唔使唔使咁樣。跟住後屘佢係一路講話：求你啦，求你啦，攞啦攞啦。跟住佢話：好耐冇嚟過，好耐冇嚟過。咁係咁咁樣講。咁呢一種其實佢係喺呢一個過程裏面，近呢幾年裏面，佢心裏面嗰種，佢每一次可能係想有啲嘢求個心安嘅時候，佢都冇辦法去到講出嚟嘅時候，其實嗰種心裏面嘅痛苦係好大咯。係咁，當然有啲更加明顯嘅一啲懲罰就係，如果你真係做咗一啲違規嘅事情，咁可能會俾人約咗去飲茶啦，去到佢飲茶嗰陣時，淨係問你一啲問題嘅啫。佢可能純粹係叫你交代一啲你屋企嘅一啲個人嘅資料嘅時候，咁呢下已經會令到好多人係有一種好莫大嘅恐懼喺度咯。係。 OK， 我哋時間關係，我哋聽多三位問，一位兩位，有冇朋友要問問題嘅？呢邊有冇 ？OK， 如果冇，我哋就俾。OK， 好。 我唔好意思，我想问翻转头嘅，即系一开始你话314嗰件事2008年发生咧，去到今时今日都仲有影响啦咁样。但我听咗咁耐，其实我唔系好 get 到嗰、那个，即系隔咗12年啦，即系可能2009年啲人自焚完之后，又话即系头先一路啲人都讲住话近排即系西藏好封锁得好严重啊之类咁，所以我唔系好 get 到嗰个收紧嘅程度个差别系点样？即系12年前同4年之后，今日其实个分别系争嗰啲乜嘢咧？咁样我唔系好 get 到。进而就有个问题咧，就头先你临尾 end 有一句就系话，其实你放眼500年之后，你觉得其实香港都未必会存在，反而西藏可能会得。那个原因系因为啲乜嘢？系因为佢哋可能喺即系压迫之下仍然能够生存到，而我哋未试过嗰种压迫啊，定系因为是系啲咩原因咧？咁样，另外可唔可以？拉斯問多個，即係如果你站在可能一個兩地之間不停遊走嘅人，其實你會即係去翻你一開始嘅問題，即係你點樣理解西藏係一個咩地方，同埋你點樣理解香港依家係一個咩地方？12年嘅前後有冇分別啊？咁樣 嗰個打壓咧，就嗱，因為打壓嗰啲嘢咧，佢唔係講緊話好似一刀切落去有一個政策咁樣打壓嘅，佢好多時咧就係喺唔同嘅生活方面去到不停去到滲啲嘢過嚟。我講個最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你去到以前咧喺西藏嗰度咧就冇安檢嘅，咁嗰啲安檢除非係好大型嗰啲安檢先會有嘅啫。咁但係而家咧你就會發覺周圍都係有安檢，係呢個係由唔單止係2008年開始，係2012年5月咯，喺拉薩嗰度就開始，因為有一單。有自焚事件是拉薩的唯一宗自焚事件咁樣，跟住之後咧就咁呢個係同2008年啲嘢都有啲關係啦。咁再當然再牽涉到1959年。咁但係嗰個有安檢咧係點樣咧？就係、是、做到係如果係外地人嘅話係非常之容易過嘅，係你冇證件你都可以過去。咁佢唔係話真係可以俾你冇證件過，但係佢一問你個證件喺邊度，咁你同佢講話我去咗個證件辦緊呢個邊防證咁樣，咁佢就會俾你過嘅咯。咁有陣時咧，甚至乎係有一啲藏人。他哋因為唔記得咗攞證件或者唔想俾個證件嗰啲人嘅時候，如果佢個樣係，譬如尤其是漢藏有混血嗰啲咁樣咯，咁佢哋就會好多時有陣時就一過嗰陣時就同啲人講話，我攞咗去辦邊防證，即係辦遊客咁樣，咁人哋又唔會查佢，咁就咁俾佢過喎喺度。咁你喺嗰一個場景嗰陣時候，你見到隔離可能有一個你好容易輕鬆過到嘅時候，你見到隔離有一個阿婆。 佢係本地人嚟嘅，完全冇任何嫌疑嘅。咁但係佢就因為冇攞身份證，就要俾人去到卡住咗咁樣，跟住係咁求情，搞嚟搞去都唔得。或者唔係阿婆，係一個你平時喺一個寺廟裏面要尊敬嘅一個僧人，佢突然之間就喺度俾人卡住咗，好似當咗俾人哋去到冇住咁樣就。咁呢一個其實係另外一種嘅打打壓嗰啲嘢，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方面咯。例如喺度嗰啲檢查嗰啲啦，即係嗰啲有言論性嘅檢查。俾人你身邊聽到有俾幾多個人要俾人哋去飲茶啊？仲有不停叫你寫呢個一啲報告，一啲工作報告，佢唔係叫你寫檢討報告啊。跟住每一個藏人一早已經會清楚知道手機裡面係唔可以存有呢個大喇嘛嘅相。跟住仲有好多唔同呢一個方面咁樣，永遠就唔係一個好一刀切可以好輕鬆咁樣去到講到話究竟佢有啲乜嘢受到打壓，因為呢個係成個生活裡面方方面面。都有嘅一啲情況咁。 OK，OK。 喂、我想補充翻少少資料嘅，就係、是、其實關於自焚嗰方面咧，係有一啲政治學者係做過呢啲研究嘅，咁就大約係有150至200位咁嘅樣啦。咁佢哋睇嘅就係嗰、那個嗰、那個網信辦點樣刪帖法啦，因為自焚佢係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有嘅。咁所以佢哋發現咧，如果嗰、那個自焚喺星期一至五發生嘅話咧，咁佢哋刪帖刪得好快，因為始終係一個即係好有道德力量嘅一件事，會好容易會傳染俾其他人。咁但係佢哋發覺星期六、星期日個如果有人自焚嘅話，佢哋星期一先會刪帖嘅。咁就係代表其實呢個刪帖呢個動作，其實喺當時嚟講都係手動嘅嚇咁啊。喺微博係啦，咁就係有一啲網信辦嘅人係會做呢啲，當時係咁樣，而家唔知。咁所以喺即係呢一段時間中間，即係可能佢有幾日嗰啲貼都會，即係有啲自焚嘅相片啊咁樣，啲人都會睇到。咁所以可能就係咁樣傳咗出嚟。咁， 其實嚟今日之前，我對西藏一啲認識都冇嘅，好多謝你俾我少少西藏嘅印象。咁頭先你講關於500年後或1000年後有西藏或者有即係香港嘅繼續保存到，我其實完全同意你講咧。其實西藏保存嘅機會咧係大過香港。我諗最大嘅分別香港同西藏咧，就係西藏嘅宗教能量會好高。其實宗教可能聯繫咗好多西藏人喺一齊，但係香港其實有乜嘢可以聯繫到我哋？冇宗教，但係我哋文化。語言或者一啲 core value， 我諗即係西藏人佢哋比較特別嘅嘢就係、是、你話 karma 啦，佢哋諗未唔係即刻嘅事，去諗之後嘅事，或者其實佢係諗翻下一世嘅事、再下世嘅事，或者再500年後嘅事。我哋香港人可能太短視啦，我覺得即係假如我哋香港人想保留翻香港嘅嘢，我哋開始要諗長遠少少。或者是怎樣 align 翻我哋啲 core value， 呢個係即係我嘅睇法咯。 我覺得譬如好似話點解我會覺得500年即係之後，我仍然覺得西藏一定喺度，香港我就好難去到確定咧。呢個其實都係睇翻嗰個歷史觀咁樣咯。係你會覺得即係就算我諗又在場嘅人，就算點樣唔中意呢一個譬如中國啊咁樣，或者係一啲威權政治啊咁樣，但係其實就算可能過咗1000年之後，其實中國仍然存在嗰個咁嘅可能係好大噶嘛，只不過可能個體制唔同咗啊嘛。咁有陣時就係睇翻嗰個一塊鏡啫嘛，好似而家你望到以前有幾多歷史，跟住將來一路再拉進過去嗰陣時，可以覺得呢個歷史繼續延伸嘅。咁如果一個只有百幾年嘅一個城市，而呢個百幾年講真，香港其實真正嗰、那個有即係香港呢個價值觀出現嗰陣時候，其實幾十年啫嘛，可能係有60年代開始或者70年代開始，先至慢慢湧現呢一種咁嘅思潮啊咁樣。咁究竟呢一個可以將來再 project 落去，究竟可以去到將來幾多年咧？呢、這個我永遠都即係唔知道有冇命睇得到咯。係咁，但係會覺得如果西藏嘅話，即係。係咯，即係始終宗教嗰個力量係大好多嘅，係。而家一個地方可以靠乜嘢？如果唔靠宗教去到維持嘅話，就靠體制咯，係咪？即係如果 就算如果就咁睇嘅話，會覺得、美國雖然佢有、最核心嗰個價值未必係宗教，雖然宗教力量都好大，咁但係見到佢個體制，你會覺得啊，佢仍然生存嗰個機率好大嘅。就算而家你上咗一個覺得有啲問題嘅一個總統嘅，咁但係起碼佢個體制可以保護到佢一路長存落去啊嘛。咁但係香港咧，香港靠咩咧？即係香港個體制定係靠語言？即係語言佢。點解一個本身係屋企係潮汕人嘅人，可以好容易就轉化成為廣東話？就係、是、因為某程度嚟講，因為兩個都屬於漢語嘅體系啊嘛。咁點解一啲人而家佢可以甚至乎係覺得廣東話冇用？一啲地地道道生即係、就是、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佢可以話俾你知，覺得廣東話係冇用，你學普通話嘅原因，某程度可能如果你叫佢要將佢放棄呢一個中文，然之後學曬英文嘅，可能佢又未必完全願意，但係佢會覺得兩樣都係。即係漢語同埋呢一個普通話同埋粵語都係漢語體系中，有乜所謂咧？咁佢可能會咁樣諗嘅時候，嗰、那個轉化嗰個障礙未必咁大啊。咁當但係當呢啲嘢慢慢消失嘅時候，咁香港可以剩翻啲乜嘢落嚟咧？咁同埋一路以為嗰個制度係一個行之有效嘅一個制度，呢、這、一個唔可以打破嘅制度，但係慢慢會發覺原來好似呢個制度係原來係一個恩賜嚟嘅，即、就、係、是、好似係原來係可以。好似原來唔係靠呢個制度本身可以運行得到，而係靠上面一啲力量去到我俾你嘅就係、是，即係我刻俾你，我施捨俾你嘅就喺度，唔係你自己爭取翻嚟嘅喺度。咁究竟我哋可以維持啲乜嘢咧？我所以而家成日聽到有啲人同我喺度講，喺度講到好似呢啲制度嗰啲完全唔重要嘅時候，我成日都會覺得咁如果連呢啲制度，即係譬如企喺唔同陣營嗰啲人。他們會覺得這些制度不重要的時候，那我覺得你身為一個香港人，你還可以保留些什麼呢？這樣、這個其實是我 有些東西我會看起來好像很樂觀樣，但是好像在這裡很長遠地，就是很長遠地去看香港的將來的話，其實我是相對來說有一點悲觀。 OK， 這個問題我想問得很好，也是我想放在我們在座所有關心香港的朋友其實面對緊一個好大的問題啦，係咪？即係話，其實香港大家都意識到，其實香港面對緊一個好大的危機，或者你可以叫做危機，或者香港其實面對緊好大的轉型啦。而呢個轉型其實喺六月之前，可能我哋冇想象過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你啱先問個問題嘅，包括我哋自己都要問嘅就係、是、究竟香港作為香港或者香港人作為香港人。如果要繼續走下去，其實我們憑什麼走下去？或者如果我們要去保存我們的身份認同，保存我們的文化，保存我們的價值，如果我們又沒有所謂西藏人的那種宗教的凝聚力或者團結的時候，那即核爆都不覺得，那靠什麼呢？這樣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們自己要思考的問題來的。我想在今天結束之前，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你剛才提及過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你說你見到西藏人覺得你是好人就是香港人，不好人就是漢人或者中國人。你剛才沒有提過的就是究竟，因為我有興趣想了解的，其實在這麼多年你在西藏生活，西藏人怎樣看香港這個地方？他們心目中，我相信他們絕大部分都沒有來過香港，剛才你說他們沒有護照的嘛。他們想像你的香港是怎樣的，或者為什麼他覺得香港對剛才你說的香港是一個很 positive 的字，原因是什麼？ 香港呢就 我想補充一句先，就剛才我雖然說對香港的將來好像有點悲觀呢，但是其實有時候如果你對香港的將來太過樂觀的話，其實未必是一件太好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繼續保持一種可能係有一種危機感啊咁樣。如果我有時候我覺得有時候有啲價值取態或者係政治取態嗰度最大嘅問題唔係大家嗰個道德價值觀啊。我唔覺得我即係起碼因為我身邊真係好多藍營嗰啲人、藍絲嗰啲人咁樣，我有時候都好難去到甚至係警察嗰啲朋友咁樣。不過講到甚至乎好似話哇，連警察呢啲都咁樣，好似更加貶義添，即係呢句説話都唔小心露咗底咁樣。咁但係就哇即我自己好多朋友裏面，我好難去到真係話所有嘅藍營嗰啲人個道德價值觀都一定有問題啊嗰啲咁樣。我有陣時會諗咧，其實我哋係咪 可能 最大的一個差別就是其實我們有一個是悲觀的一個心態，一個是樂觀的心態。男人是不是過分樂觀，認為自己可以保有這個價值這樣呢？是即完全沒有想過一個沒有個危機感這樣出現呢？這樣至於你說西藏人怎樣看香港呢，剛才我說過香港人看西藏其實最大那個最普遍所認知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無知這樣。咁我覺得西藏人呢相對嚟講呢其實就可能對香港嗰個認識就多少少喎。起碼呢嗱我而家有估計應該冇人可以講得出西藏任何一個政府領導人嘅名嘅。咁呢個好正常嘅。但係呢你隨便問一個西藏人呢佢點都會講到林鄭月娥嘅名㗎喎喺度。真係好神奇呀。跟住董建華都知道曾蔭權我就冇乜點問，但係梁振英就好多人真係唔知㗎喎，所以梁振英而家好努力，所以就可能佢都係希望啲宣傳上可以做返好少少咁樣啦。但係睇得出呢其實中央對即係梁振英佢之所以咁努力，可能某程度係因為中央對佢嗰個宣傳力度唔夠大咁樣。咁但係你話如果係譬如西藏人對香港嗰種印象呢，我聽過好多唔同嘅層面嗰啲囉。咁但係其中有一個講法呢，有啲人話覺得香港人知道香港人同埋台灣人係幾好嘅。咁佢哋嗰個話就話因為有知道香港人同埋西藏人，唔係香港人同埋台灣人好多都係信大喇嘛嘅咁樣。咁呢個係從宗教嗰個層面去到講啦。咁我當時我聽到心裏面諗就即係吞一吞口水咁樣，都唔清楚點樣答落去。但係咁我聽到佢話對香港人有呢個正面嘅感覺，我當然都唔會太過糾正佢嘅，係咪？我係啦，繼續咁樣諗落去啦咁樣。咁但係我普遍覺得西藏人佢一見到香港人嘅時候，可能係一個。他未必是純粹在宣傳上面 的影響，而是可能他真的見到很多香港的遊客的時候呢，會給他們有一個態度，覺得你可能是說的說話相對來說少了一些包裝，就是少了一些政治上面的包裝。很多時候他只是問一件事，他不是去到說一件事給你知，他不是告訴一個西藏人西藏是什麼，他是問一個西藏人你究竟是即有啲乜嘢，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咁樣？咁淨係呢一種輕微嘅態度轉變，你見多幾個，你唔需要見好多。你一年裏面見到一個嘅話，可能幾年裏面你就會對香港人方成一個好獨特嘅印象咯。咁但係頭先你另外有一句問題，我本來都唔想咁講嘅，咁但係咧，你既然問到，我就即管講下啦。你話西藏人對香港人普遍嘅印象係咩咧？咁即係講緊就係我身邊嗰啲朋友對香港人嘅印象，即係對我嗰個印象啦，係咪？咁就梗係好啦，係咪？好啦，咁我今日呢个讲座差唔多啦。 OK， 多谢多谢 Pascal 吓，咁啊，好多谢佢啦。因为琴日先就喺拉萨翻嚟，佢今日咁样讲咁多嘢俾我听，我估佢都有少少风险嘅吓，即系可能今日佢都仲要继续翻去，继续翻去拉萨开佢咖啡馆，同埋要两边走吓。但我谂今晚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经验啦吓。我谂其实我印象入边咁多年入边，我都好似好少喺香港呢个地方咧。是会有一场关于西藏的讲座，即正如你所讲，香港人对西藏其实个认识可能好少，或者是有啲好黑板化的想象。咁所以其实透过你的咖啡店，透过你的书同埋你的现身说法呢，其实我諗其实你其实的确是你应该是第一个香港人在西藏定居啦。咁我諗其实是真係對你印象即係都要好多謝你，啱先嚟講，因為你係代表緊我哋香港去西藏咯，咁所以西藏人對於香港嘅美好嘅觀感 ，to some extent 都係靠你嘅，咁所以俾啲掌聲 ，Pascal 啊，咁啊，以後我哋啊有機會大家去拉薩，就記得去幫襯佢嗰個風傳咖啡館啦嚇，咁啊繼續支持佢啊，亦都希望阿 Pascal 繼續喺兩地遊走啦，即係繼續幫我哋去。抗爭嚇，OK， 多謝曬大家嚇。咁我哋今晚就嚟到呢度嚇。咁如果想買阿 Pascal 嘅書咧，我自己啱啱出嗰本新書咧，有啲貨喺度嘅，即係簽名版嚇。咁有興趣你哋可以同心記嘅同事可以攞啦嚇。咁再一次多謝大家啦。咁如果你想知道我哋下一場嘅活動咧，其實只要你哋喺 Facebook 入邊關注 Blue Note 文化沙龍啦，其實我哋就會有个海报每定期，有我哋嘅录像，之前所有20期嘅大部分嘅录影咧，其实都喺 YouTube 入面可以睇到嘅。OK， 咁所以如果系新加入嘅朋友想睇翻之前嗰啲好精彩嘅讲座咧，亦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吓。OK， 再一次多谢大家。